敦的最高法院台企下星期聆讯，在上诉庭有裁决之后，外界质疑约翰逊上月底请求女王批准暂停议会和提供相关建议时向女王讲大话。约翰逊回应记者提问时候说，英格兰高等法院之前同意政府暂停议会，这个裁决和苏格兰上诉庭的裁决有很大不同，事情最终都是要由最高法院决定。约翰逊强调自己在事件上绝对没有向女王讲大话，又说需要女王在10月14号国会复会当日发表施政纲领演讲，也都需要在国家层面解决很多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早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70点，升82点，成交额124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元升6毫，美团点评74.15升1.95，港交所238元升6毫，中国平安95元升3.5，盈富基金28元升5仙，友邦保险80.15升9.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9.649，瑞士法郎7.908，澳元5.375，加元5.921，新西兰元5.014，欧元8.65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09。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7点，升198点。港金现价报13,9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25美元，卖出1,49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你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一大挤塞。咁就系你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咁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快线都系有意外啊，暂时龙尾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快线有意外，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咁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咧，浅水湾道近住海滩道、石澳、大浪湾道、赤柱滩道、屯门黄金泳滩一带咧，警方系会因应人流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措施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好挤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都是少少塞的，龙尾去到芙蓉山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宝顺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吉佩。我除了是 Space 的成员之外，我还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自从做了爸爸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做人一定要有承担，对于钱的想法也很不同，已经没有再想自己会想买些什么，全部都是想着买给小朋友啊，或者为他将来打算啊，这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心合力爱家庭，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ong Kong。 我是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两千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一千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八千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攞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资讯科技专家 Ben， 换手机又好，换呢个流动装置又好啦。譬如你有一个账户已经系绑定咗一部手机嘅，咁你其实转手机嗰阵咧，你可以将嗰个账户咧就转移去新手机嘅。当然啦，你要记得咧将旧手机嘅所有嘅 login 啊嗰啲密码啲洗晒佢啦。咁啊，记得要 reset 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招 B 医师会者。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阿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今日唔知要讲早晨，豪仔早晨，阿田早晨，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 系啊，如果咁我哋再讲过啦，早晨啊，上我， 早晨啊，玉兔， 唔系啊，你又唔光啊， 我想做玉兔得唔得？ 冇可能， 琴日叫 白净好多噶，你潮光师傅啊， 啲油先啊，冇阻住我 啊，系啊，我就系嗰棵桂树， 做嫦娥啦，系嘛？ 梗系嫦娥啦， 但佢系飞唔起嘅嫦娥，唯一一个飞唔起嘅。 唔系，佢系未飞上月球之前咧，佢飞得起嘅。 我冇食过粒嘢嘅。 系啦，佢上到月球之后，发觉咦，飞唔喐咯，已经搞唔掂，真系。 系中秋节快乐啊！咁啊，不过咧，气温咧就因为达到中秋咧，就会有呢啲咁嘅警告噶啦吓。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其实我都冇乜印象，我哋以往中秋个天气大概系 干燥啦。秋凉啦， 即系有啲秋意啦， 冇酷热嘅。 我觉得咧，其实咧今朝翻嚟，因为我嗰边咧，到七点几嘅时候咧，系落咗一阵大雨嘅，即系今日都会话嘅天气系酷热啦，但系咧有一啲地区性啊，有啲一两阵嘅骤雨 嘅、哦，真系洒咗你嗰度。 系啊，落完咗嗰阵之后咧，当我落街去翻工嘅时候咧，其实有一啲秋意嘅，真系、 哦，真系秋意中等你咯。 即系晏昼可能咧话可能去到33-34度咁样，但 系 一早一晚冇咗个太阳嘅时候，其实都几清凉。如果大家今晚要去上月的话、都可能是没那么辛苦的、 不过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了、因为不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因为今天如果你想不回家你真的有机会的、 因为你佢冇车回家，如果唔 系，咁你要去 提多你一次先。 港铁冇车，今晚冇通宵。 系啊，但系听讲系咪？我头先未睇到新闻，系咪话今日如果你去各大港铁站咧，你会多咗好多异地嘅朋友？外国嘅朋友就帮你做服务管理咁样啊？ 我今朝见唔到咩意思啊？ 咩啊？你唔系请咗？你唔系话请咗啲？ 唔系，佢话将会啫。 系啊，哦，佢将会啊。 唔系话今晚嘅。 佢咪话请咗啲咩 Gerga 定系尼泊尔啊？ 唔系啊，将会咯， 将会 研究紧啦，即系系咪可以加强佢呢个？ 我以为今日开始，因为我听过港铁佢话，除咗今日会冇通宵， 系 咁佢系会加强列车服务啦，仲会话咧会增聘好多保安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呢排咧，如果你去地铁站咧，你见到好似多咗咧，佢着住嗰啲 粉红色背心， 系啦，嗰啲小粉红咧，佢就喺度做嗰个叫做客户联络啊、月台方帮助啊一啲咁样嘅服务人员喺度咯。 啊，系啊， 系啊，我开头以为系咪咁快就会请呢啲叫做真系异国风情 啊， 咁喺度嘅话咧就可以多啲喂， 我哋唔使嚟种族噶，咁样多啲人帮手都好噶， 唔系争好远啊，你直情可以同佢倾多啲偈啊。 如果佢 keep 住都系， 即 系 例如你 行个站咁样嘅话，咁多啲人又有咩用啊？ 多啲嚟物啲手咯，佢可能你就可以同佢 搭唔到车噶，咁我哋 搭唔到车可以倾偈啊嘛， 搭唔到车入唔到站，我倾唔到偈噶， 闸口嗰度咧， 喺隔住个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 闸口 嗰度。 我觉得咧呢个系一年一度啊，即系虽然我觉得今年即系你大家冇得否认噶啦，社会气氛冇咁好。中秋節的氣氛相對地淡薄嘅，但如果大家就算今晚港鐵咧冇通宵行駛都好啦，一樣會有小巴去通宵行駛噶嘛，有巴士去通宵行駛噶嘛，唔好影響咗大家咧，即係呢個咁理應係咁歡欣咁開心嘅一個夜晚，同屋企人開開心心咁樣過，同朋友開開心心咁過。 因為中秋節咧係即係 大時大節嚟 㗎，所以如果咧我哋先從咧嗰個出入平安嘅角度出發咧。啲听众咧，你会唔会有计过咧？其实自己个区咧，系咪都一定有通宵嘅交通工具咧，翻到屋企嘅？ 我估大部分 系咪大部分都已经系 有啲可能会迂回啲咯？谂譬如如果系新界区嘅话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 有嗰啲亡命巴咯，一定有亡命小巴 咯， 系啦， 譬如大埔啊、沙田啊、粉岭啊、上水啊，其实都会到嘅，但可能咧就未必会好似巴士咁多个站咁样，去到你嗰条村，去到你个屋苑门口度落，可能去到某一个位。位置嘅话咧，你要行少少咁样咯。 小巴系多啲嘅，巴士咧就唔系有咁多，都系通宵巴咯，系咪？ 其实大部分嘅区域都有，譬如头先我讲嗰几个新界嘅地区咧，都会有通宵巴士嘅。但譬如你去大埔嗰格嘅话咧，中间系会兜埋沙田嘅咯， 即 系 远啲咯， 兜远咗嘅。但系你最终如果要翻屋企嘅话咧，都可以做得到咯。 系嘅，都啱数嘅。不过大家要重新再揾下呢陆路交通工具啦。 唔系，同埋或者如果你担心嘅，咁咪唔好玩咁夜啦，系咪？可以早啲翻屋企嘅，系咪 都系嘅， 系啊！ 但系嗰阵时赏月嘅话，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系我一年一度中秋节咧可以夜翻屋企，唔系圣诞节，系中秋节，即系仲细嗰阵时，即系阿妈会好放心噶，唔知点解嗰晚 因为第日唔使翻学啊嘛， 系啦，同埋你哋可以一年一度俾你玩耐啲啦，系可以过读紧小学嗰阵时可以过 十 二点翻屋企，系中秋节。 咁但系问题系你通常都系喺屋企附近嗰啲公园嗰度玩嘅，咁就算即系你又唔会搭到出去出边啦，咁跟住咧你就。就算几夜你都系可以行到翻屋企噶嘛，唔需要搭车噶嘛。 系冇错啦。 除非你出到去，哦，我要中意出去尖沙咀睇夜景，跟住睇晒月光咁样，咁就可能有啲远啲啦。 系啊，喂，所以咧今日咧，不如都问下我啲听众咧，你话如果你今日想去玩嘅话咧，有冇已经 planning 咧去咩地方？譬如咧，我今日见到咧。有啲都嗱远噶，嗰度不过你就算有通宵地铁都帮唔到你噶，大澳 哦 系， 如果大澳咧，佢话原来今日咧佢哋会有咧真系灯笼人链啊， 哦、 即系俗称嘅灯笼人链咧，原来就话咧会挂咗成千个灯笼咧，直情好似一条即系 火龙咁， 火龙咁样咧，但 系 个大埔水乡嗰个位度咧跨一条线嘅，大澳啊大澳啊，嗰度跨一条线出嚟好靓噶， 哦 系啊， 跨咗嗱已经你睇到啦， 有啊，佢哋已经有人 应该唔系就 系 一 系啦， 即系 佢一早已經有嘅， 沿住佢哋一嘅棚屋咁樣去掛住。 係啊，佢話大澳咧，原來就自發有呢個中秋花燈會。佢個描寫係咁樣嘅，喺漁村裏邊嘅水道、街道裏邊，抬望眼一盞一盞嘅燈籠，有微弱嘅燈光，照顧離家已久嘅人咧，有一種回鄉嘅感覺。回家燈籠來啦，咁樣話直情有一種遊子回鄉嘅嗰種嘅思故之情啊！ 係噶，其實見到燈籠咧，係真係有啲故鄉嘅味道喺度嘅。 係 你大坑，你有冇落去睇 啊？ 有啊， 我琴晚咧就我冇特登落去睇。咁但系我有经过嘅，咁所以咧，因为一年 一度嘅舞火龙啊嘛，一连三日噶嘛。 系啊， 琴日咧就第一日嘅。咁、我经过嗰阵时咧，因为都差唔多七点钟啦，唔系未冇未冇系啦，但因为太攰啦，琴日我要翻去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经过，但你见到佢哋都越嚟越多人啦、 啊， 准备就水咁样啦。 维园嗰条火龙都好靓噶，大家可以睇到。 嗰个就 系 装饰嘅火龙，唔系冇嗰条火龙 啊， 系 咪？冇嘅，但系嗰条火龙都用咗嗰个设计师啊，即系用咗好多心思时间去整噶。 我即系我每年其实我都会推介嘅，即系呢个大坑舞火龙咧，系真系值得未去过嘅朋友睇一睇。 即系传统整灯笼嘅手艺啊，又见到好靓好多，唉、哎，总之好多个布置啦。 同埋我见到有爱啊，即系你会见到咁多嘅男士、女士啊，亦都有唔同国籍嘅朋友一齐舞嗰条火龙、大家又会听住指示啊，啊点样追住条火龙去行啊，即系嗰件事系好 local 嘅、但系你平时香港成日都会话一个大都会嚟噶嘛，你唔会见到嘅，但系呢一度你可以见到咯。 系啊，咁啊，仲有咩地方咧？譬如咧，大家可以自己陆续喺我哋面书度推介下嘅，譬如话咧，饶宗颐文化馆咧，嗰度就会有市集啦，有嘉年华啦，有导赏团啦，同埋我见到咧有个巨兔啊。 哦， 喺呢一个即系嗱，呢个巨 兔，肉兔 真系见到阿田喺度。 咩？瞓喺文化中心系嘛？ 唔系，佢嗰度 饶 宗颐文化馆啊。佢话咧，原来咧，今年个主题咧就用粤语同埋旧时光咧，就作为呢个招来啦。咁就会有个三米高嘅巨型粤兔，同埋六只发光嘅兔仔。佢哋就會咧就伏喺嗰度咧，就好似同你喺度即係照亮呢條光之路咁樣咧。呢、這個玉呢呢個月兔咧，唔怪之阿田都會覺得似海港城。即系嗰阵时，咪似系喺嗰啲地方咧，佢咪有嗰啲一百只嗰阵时，咪叮当 啊， 定系唔知有嗰啲咩叮当啊或者鸭仔咧，系啊，佢而家都几有型噶，有好多只好亮晶晶嘅兔仔咧，就全部伏喺嗰度，离远睇咧，好似嗰只白兔棉花糖噶。 总之系文化中心都有噶，都有好大，唔系啊，唔系同你一样嘅，我讲紧都有好大好几只嘅大肉兔。佢用咗唔同嘅位置、唔同嘅動作去顯示出嚟嘅，咁啊一間我風頭火勢都會講。 係啊，今日咧亦都係我哋 Happy Friday， 亦都係中秋節啦、所以大家風騷大點唱嘅時候咧，都可以留個言嘅。一如之前嗰兩個禮拜啦，我哋都俾人哋洗版式咁樣，已經留咗好多言噶啦。 多謝大家支持我哋啊！ 係 啊， 即係想講咧，我哋收到大家咧好想支持香港警察嘅留言噶啦。但係同時間，如果你哋都想 係 啦，即 係結婚周年紀念啊，等等等。等啦，尤其 是中秋 节 啊嘛，系咪？咁所以咧都欢迎你啊，上到我哋风骚嘅专业度留个言，一阵间读你哋嘅点唱 啦。可唔可以系全部都变咗系警察生日啦，同埋祝警察身体健康？ 我谂我哋咁样讲完会有噶啦，但我哋唔介意嘅，呢个 系 一个公开嘅平台嚟噶嘛，边、 啊、 个都想留言都可以。不过如果你哋嗰啲嘅留言系有一啲嘅侮辱性啊、好恶毒啊嗰啲咧，你就放心，我哋一定唔会读噶啦。始终呢个平台系俾所有嘅听众噶嘛。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 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你觉得咧？中秋节咧，唔同嘅打工仔 系 究竟佢会唔会得到唔同嘅公司福利呢？ 嗱，有一啲咧，我有问到一啲朋友嘅，佢哋今日咧都会有得早放工，有啲咧就收半昼，咁呢个都系少少少不明文嘅规定嚟嘅，即系有啲公司就会话啊，呢、這个都系起码唔使大家放工嘅时间太塞车啦，因为好多人咧都要同屋企人做节噶嘛，咁早啲走啦，咁呢个都算系一个福利啊。 嗱、 啊，另外咧有啲公司咧就会有会话。即系预早之前啊，就俾一张叫做嗰啲月饼嗰啲 选择， 唔系选择，仲要俾你剔嘅，即系 啦， 系啊，咁个人口味唔同啊嘛，咁啊俾你剔，大家你想要咩就自己剔啦，咁跟住老板就去订咯，咁跟住就真系送一罐月饼俾大家噶。 嗱，如果咧我哋将佢再具体啲去咁分嘅话咧，你觉得究竟系做所谓嘅中资公司，定系做外国势力公司？咁你香港真系有唔同呢种噶嘛？ 中资会有多啲福利嘅， 外国就外国啦，唔使加个势力两个字嘅。 有咩问题啫？我而家系中意玩外国势力噶嘛？ 中资我觉得会多啲嘅。 边样福利好啲咧？讲中秋节喎， 因为咧理应咧有好多嗰啲果篮啊嗰类嘅中秋节系多嘅，咁所以咧 中资定系外国啊？ 我会话中资嘅理应会再多啲咯， 即系 佢哋会送礼，有呢个文化啊嘛， 福利会好啲。 系啦，咁咪哇好多生果，大家攞啲走。 如果花田妈妈咧， 我都觉得系嘅。咁 呢个 呢个 你嘅精明优惠眼嚟嘅， 传统大自然啊。 系啦，嗱，俾你拣一次啦。如果你攞呢个中秋优惠嘅，你会嗰一日翻工，你会翻中资定翻外国势力 咁样嘅？系咁啊，外国啊。因为咧，外国人咧，好唔系好得意嘅。 咁啊，放低把铰剪先啊，睇到好惊我哋个感觉。 我有少少惊剪到自己。 唔系咯， 系啦。 外国人咧，咁佢哋咧就都几尊重传统嘅嗰啲节日嘅。咁所以分分钟可能佢哋咧就 再落力啲， 再落力啲，系啦。哦，真系，因为我个朋友咧，佢系做外国公司嘅。咁咪真系啊，有啲时节嘅时候咧，佢真系会正如好似唔使翻工啊，或者收半喺公司话唔使挨嘅。俾你哋个翻半日，多啲时间准备去玩。 嗱，呢度有一个咧，打工仔嘅情报网，咁咧佢就唔敢话系统计晒所有嘅，总之佢就用个人经验分享啦。佢有两类公司都做过嘅，佢话咧，当佢哋一般，佢话今日好多公司咧都会俾你早走嘅正路嘅，咁佢话咧佢而家做紧嗰个咧就系外资公司嚟嘅，就可以俾佢提早咧，话好仔细过一个半钟头放工， okay, 提早，即系当你平时放六点嘅话咧，佢可以俾你四点半就放啦，咁样，咁都唔错啦。但系佢话咧，原来佢知道咧。红底公司即系所谓中资嗰啲，佢以前做过或者而家有啲会员，大家互相交换情报咧，半昼就走得。 哦，嗱，我又会话唔关中资公司定系外国经营嘅公司，譬如我隔篱嗰个嘅公司系外国 嘅 公司，都系半日放假， 系咪啊？ 即系唔同公司有唔同嘅措施咯， 系 啊， 所以唔同咯， 咁啱啫， 唔系全部嘅， 系啦。所以佢话咧，如果以佢经验咧，放假嚟计咧，咦，好似所谓红底公司啊，即系中资公司咧，就略胜一筹。但系呢个咧就只系其中一种福利啫。好啦，咁跟住讲到啦，大家都会送月饼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礼券边个好啲啊？边个好啲啊？中资定外资好啲啊？ 哎呀，我估中资好啲啊，都系。 嗱，原来咁样嘅，嗱都系嗰句，可能个别公司啫。 个别公司嘅。 佢话咧，外资公司咧送礼送得疏爽好多。佢话咧以前做 边间公司收礼多先？系中资公司收礼多啊嘛。嗱，收礼嘅。 咁你送嘅系讲紧俾员工。 我送俾 员工 啊！我成日以为呢啲送礼咧系我呢间公司 送 俾你嗰间公司。送 俾出边嘅。佢话红底公司咧，佢话就设计咗五款唔同嘅月饼盒，都系独立包装嘅。咁咧，而家嗰啲公司咧就外资咧就有六个做一盒，但系佢话咧有阵时就一人一个月饼，有啲咧而家新嗰间咧就直情系一人一盒，即系话咧一人一个。同一人一盒嘅分別啦， 嗱呢個有啲唔同啦。之前嗰啲月餅咧搶銷啲嘅，我見到今年啲月餅比較滯銷，唔同嘅品牌都係，所以今年可能係咩都有，每一個啦，一盒啦，派唔曬啊咁樣。 係啊，咁佢話咧有啲除咗送月餅咧，仲會真係生果啊、茶點啊、朱古力啊，全部咧都當係福袋咁樣咧，送俾好多唔同嘅同事㗎。 咁、不如有啲聽眾又同我哋分享下， 嘥曬福利 啊！係啊，嘥曬你嘅公司又俾咗啲咩你中秋節嘅禮物俾你哋啊！ 今日有冇得早走啦？早走嘅时间系几多啦？等我哋都羡慕一下中秋究竟可以玩到几多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在公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月同商界闭门会面时候更多的录音内容，包括在答问环节，他提到有人质疑当局对付示威者的手法不够强硬，但他解释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困难。林郑月娥举例，2011年英国骚乱事件，当局加开特别法庭和夜间法庭，在五至六个礼拜之内完成对被捕人士的检控和定罪程序。他反问在场人士，可否想象他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提出加开特别法庭的时候，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他认为有关的做法不能够在香港应用。林郑月娥又提到，自己除了三万警力之外，乜嘢都冇，因此政府做任何事都必须全面考虑警方的评估和行动，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因为警方面对示威者是寡不敌众。他又形容，应对传媒是特区政府非常薄弱的一环，如果有幸度过今次危机，当局有很多方面要改善。政府就实施空置税的相关修订条例草案刊宪，计划在下个月立法会复会之后首个大会首读，条例通过和刊宪当日起计三个月之后正式实施。根据条例内容，获发占用许可证达12个月或以上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的发展商，必须每年向政府申报单位状况。如果单位仍然未售出，并且在过去12个月之内有超过6个月未被租出，就需要缴交额外差饷。额外差饷由差饷物业估价处按年征收，金额是有关单位应课差饷租值的两倍。如果发展商没有在限期之内申报，可被判罚款25,000元。如果发展商申报时候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和监禁一年。如果罪行是在发展商高级人员同意或纵容之下干犯，有关人员亦都属于犯罪。港铁今晚中秋节不会提供通宵服务，所有车站将会按平常的服务时间关闭。港铁表示，与政府相关部门检视近期情况以及进行风险评估之后作出有关决定，但因应预期上升的乘客量，部分路线将由下午三点开始加密班次，一些较为繁忙的车站会实施特别人流管理措施。运输署话已经联络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因应需求加强公共运输服务。电车公司今晚会延长服务时间到翌日凌晨三点，各巴士公司和部分专线小巴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或提供特别巴士服务，部分路线会有改道安排。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今日会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是否与台北断交，转为与北京建交。会议将讨论跨党派小组的报告，报告建议赶在中国庆祝10月1号建国70周年前与北京建交。台湾驻所罗门大使话，已经积极动员支持台湾的成员在会上为台湾发言。台湾的中央社引述报告内容，指所罗门政府在9月中前与北京建交，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终止与台湾的关系，符合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原则。中国和所罗门互设大使馆，增进双边关系。所罗门群岛政府早前透露，总理将会参考四份报告，包括跨党派小组报告、国会外交委员会报告、外交部和总理府的报告之后，再决定是否与北京建交。如果今日作出决定，可能引发程序争议。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早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6点，升8点，成交额180.6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7.2，跌2.2；港交所237.4，冇起跌。 美团点评$74.05升1.85，盈富基金$28升5，中国平安$94.7升5，友邦保险$79.6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5，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9，澳元0.687，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81。英镑兑美元1.233，欧元兑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7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82美元，卖出1,4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对出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长沙环道都是车多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咁再提一提你啦，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山顶广场一带啦，同埋卢吉道下力道柯士甸山道会由下午4:30至到凌晨2:30咧封闭噶，咁只系俾该区嘅居民啦，同埋持有许可证嘅车辆使用啦。咁另外啦，为咗配合舞火龙活动，大坑一带咧会由黄昏6:00至到今晚12:00啦，薄扶林道近致富道一带咧就会由下午5:30至到今晚11:30，香港仔近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一带咧就会由今晚8:30至到10:00啦，视乎情况同埋人潮啊，实施一个封路同改道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噶。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Erica。做了音乐节目这么多年，有什么你未试过在节目里面做的？ 猜灯谜。 那不如趁中秋试一下。 为什么不是趁元宵呢？ 问啊，凡。 好啊，猜一个女歌手，一棵树哪一个部分最得闲啊？ 难怪你平时在节目里面不做这些。 明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c.gov.hk。 明月 几时有今晚 就中秋啦！ 今个8月15日赏月又要用个新角度。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奇妙的月亮》，利用低光摄影技术同天文望远镜捕捉月球鲜为人知的一面，将血月、月全食、超级月亮等等百年一遇的天文奇观一一呈现。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陪你赏月。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今晚是今日是中秋節，今晚你會同阿仔、阿仔、阿太座會去邊度賞月咧？會唔會咧真係攞住曬傳統嘅一啲一盒月餅啊、文蛋油啊，或者一啲羊肚啊、林子啊、花生啊等等咧，拎出去賞月，一定係會安坐家中睇一啲中秋晚會嘅節目咧嚇、啊。我唔知道我拍檔有冇咁嘅精神去今晚同一家大細去賞月。我哋有请，见佢呢排精神状况都几好嘅曾志豪。 都系噶，咦？系老冷静啲先，都系噶。我呢几日咧同学仔玩斗智斗力嘅游戏，我琴日又成功咧驯服咗佢一次，一阵有机会可以同你讲下，即刻觉得自己咧心情舒畅咗好多。哼，我心谂你同我斗，其实都系有啲难度嘅，真系衰仔。啊，不过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噶。中秋嘅呢一日，小心小心。入庙就要拜神，入屋就要叫人，禁忌规矩希望大家都要遵守嘅。如果你冇礼貌唔遵守嘅话咧，其实唔单止咧有机会啊，可能会触犯神明，更加会俾人哋觉得哇，真系有啲丢脸喎，真系。嗱，呢单新闻咧都几好笑噶。就话说咧，大家都好中意日本啦。咁啊，当你去日本嘅时候咧，你有冇发现咧，佢哋会有呢一个咧，即系嗰啲神社啊，有唔同嘅神社。咁啊，大家咧有阵时都会好得意咧，就想去话啊，不如睇下咧有冇得祈个福啊，许个愿啊咁样啦。咁啊，有一种嘅许愿嗰啲牌咧，就叫做魁马。可能咧，大家成日睇嗰啲电影咧、港产片啊或者日剧咧，经常都会有男女主角咧去到嗰度咧，就会喺个木牌上面咧就写住，我希望同阿强咧一生一世咁样。咁然后咧，通常咁啱得咁巧咧，一年之后阿强行过嗰个神社咧，就会见到个牌，吓、啊，原来小娟曾经爱过我噶，我点解我唔知啊？点解小娟爱过佢嘅呢个魁马，阿强系睇唔到咧？以前嘅港产桥段就系缘分嘅捉弄咯。哎呀，大家擦身而过，大家层层嘅魁马里边都见唔到你写嘅呢一个祝愿，呢个系戏剧嚟嘅。如果喺今时今日，我哋要再拍一个2019年嘅缘分错过你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新嘅桥段，你嘅魁马系俾人拆咗出嚟，同埋埋咗落地下度啊！吓，边个咁衰啊？拆散我同小娟嘅一段姻缘哦！嗱，呢啲真係好难讲㗎，因为点解呢？就话说我哋有啲内地嘅游客呢，就去日本大阪神社观光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两块呢由香港人写上嘅魁马。咁人哋许愿嚟，其实关你鬼事呢？啊，佢又唔系嘅。佢实在系非常之热心助人。佢就呢周围去望人哋啲魁马嘅内容，就发现喂，你里面写嗰啲字呢我唔鍾意呀咁样。佢里面写咗啲咩咧？嗱，我都真应该读一次嘅，因为个魁马里边嘅内容咧，佢又系写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然后咧，隔篱再写咗笋功飞转、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咁另一张咧就写咗呢两个口号之后咧，就加咗个香港加油，就系呢两个咁简单嘅即系魁马啦。但系呢位强国嘅旅游客一见到之后咧，佢就 call 闹嘢，佢就话啦：，喺挂牌嘅时候，几时发现咗呢两张呢？Excuse me， 香港人，佢话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国家呢？ 佢话如果你唔承认你系中国嘅话咧，咁真系对唔住啦。佢话你呢个祈福嘅钱咧，可能就要白花了，即系可能咧就等于即系浪费咗啦。佢话我会揾一个偏僻嘅地方掘个坑埋咗你。佢话你呢种愿望咧，不如唔好许啦，因为都实现唔到嘅咁样。然后就讲咗好多咧，就话边个都唔准话我大国唔好。嗯，我真系个小天使啊，哈哈咁样。嗱好啦，如果我哋好简单咧，去回顾一下，你觉得头先嗰个绘画里边咧，有冇任何一个内容咧系符合佢讲嘅嗰种控诉咧？第一，香港人咁佢梗系有，香港人梗系有啦。但系佢话香港人，佢话几时多咗呢个国家？嗱，呢个真系拗头啦。佢话我哋系香港人。冇话过香港系个国家，即系你谂下，我哋翻到大陆旅游，佢都会问：喂，你系边度噶？我系四川人咯，我系北京人嚟噶。哦，咁如果根据佢嘅逻辑，就大件事啦。讲自己嚟自边一个地区，佢都会觉得自己系成立咗一个国家嘅话咧，咁就真系唔使咧问咧你嘅同乡啊，你嘅老乡咧系嚟自边度啦。而家佢仲加咗句，佢话边个都唔准话我大国唔好。呢、這个牌里边有边个字系话紧中国唔好嘅咧？佢覺得最多都係話香港唔好啫，可能佢覺得而家香港咧好烏煙瘴氣，嗱冇話邊度烏煙瘴氣嘅，咁都要俾人哋話佢係侮辱大國唔好，嗱所以真係拗頭嘅。但最唔禮貌就係佢掹咗人哋嗰個祈福嗰個牌埋咗落地底度，嗱呢一個咧就係早兩日嘅新聞嚟嘅，但點解今日要攞嚟講呢？有下集，佢話因為咧有香港人咧睇完呢個新聞之後咧，佢就喺 Twitter 嗰度咧就發出照片，佢就話咧原來佢當日咧。就馬上咧，就根據呢一個內地強國遊客啊，佢所形容嘅地理位置，佢話咧，我而家就喺呢個神社唔知邊個附近咧，掘個坑埋咗佢。佢真係嘗試喺香港用 Google Map 咧去定位，定咗嗰個位之後咧，佢就搖佢揾一個佢喺日本嘅朋友幫手。喂，你試下，我用 Google Map 定咗個位咧，大概喺呢個範圍咧，就有人埋咗個牌，你睇下揾唔揾到。而佢嗰个日本嘅朋友就真系按图索引，根据呢个 Google Map 嘅地图，佢真系揾得翻被埋葬咗嘅两块绘马，仲将佢起翻出嚟，影翻张相，真系令人哋感觉到咧，真系我哋不如引用翻佢喺佢个贴文度讲嗰句说话咧，作为一个总结。佢话咧，原来无论有几大嘅唔公平，只要系正义嘅话咧，俾人掩埋嘅真相咧，总有重见天日嘅一天。嗯。我谂呢个绘马咧，应该神明都会收到，可能系神明话俾你听，喂，人哋俾咗钱噶，都系消费者嚟噶，佢有权祈福噶。风头火势，阿祖，唔知你有冇去过日本咧？唔知你有冇祈过福咧？唔知你有冇曾经祈福，希望自己百尺竿头，每日身高更进一步咧？如果有嘅话，你明白点解个愿望未实现啦？可能有人唔抵得掹咗你个牌啊！我保证唔系我，因为我本身都高过你，我系唔会唔抵得你嘅。你要自己小心啲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好记得咧，我有一次咧去日本咧，真系有去到一间庙宇度求神嘅，咁啱经过嘅啫。我见到佢嗰几只字，你知即系日本字啦，同埋我哋香港嘅文字咧都有啲似噶嘛。佢好似係寫住生頭髮定係點樣嘅，咁我就梗係覺得，梗係會保佑我可以生到多啲頭髮，我唔會掹人哋我入去祈求咯。但後屘咧，我擺咗張相上網之後咧，我有其他嘅朋友同我講咧，原來日本嗰個字嗱唔係代唔係 exactly 係生頭髮三個字嘅，但係有嗰個意思有個髮字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啲朋友先同我講，唔係求生頭髮㗎咁樣。咁我想而知我自己 代表咩意思㗎？ 唔記得咗，我揾翻出嚟先，好好笑。 会唔会反而系甩头发咧？个意思 系幸运 得滞 之类嗰啲咁样。 哦，生发咁啊，真系好幸运先生到发 啊！真系要小心啊！如果你啊掹走咗人哋求神嗰啲咧，唔知会唔会有啲咩下场嘅你？中国内地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闭路电视 CCTV， 大家都知噶啦。好听啲，我哋话叫人面辨识，咁啊保障大家嘅啫。但系原来你估唔到喺幼稚园嘅厨房里面咧，都需要加呢一个嘅闭路电视。点解咧？呢一单新闻我睇嘅时候咧，我简直觉得系一单趣闻嚟嘅。但系如果真系喺香港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嘅话，真系会几惊噶吓。话说就系咁样嘅，上个星期咧有一间咧喺山东嘅一间幼稚园啊，就有一啲嘅家长咧见到咧幼稚园嘅厨房嗰度，嘣一声，有人抌咗啲食 食用嘅材料出嚟，喺个厨房嗰个窗度抌咗出嚟，所以咧嗰班嘅家长咧就决定入厨房度睇下，做乜你哋会喺个窗度抌啲嘢食出嚟嘅咁样？发现原来咧学校里面嗰个嘅厨房系非常之污糟嘅，唔单止卫生情况恶劣之外咧，佢哋嗰啲嘅食材究竟有啲咩事出现呢？猪肉馅料系有异味嘅。豬肉係有會已經係出咗一啲白色嘅斑出嚟㗎啦，西蘭花發黃，大米入面有飛蛾，調味料亦都係過期㗎啦咁樣。咁你諗下啦，如果你係嗰班同學仔嘅家長嘅話，你會見到嚇、啊、平時你就攞呢一啲嘅食材嚟煮嘢俾我啲小朋友食啊，固之然嬲啦，係咪？跟住咧就即刻走去同個校長去講啦，喂有冇搞錯？你哋係咪咁樣做㗎咁樣？校长就解释俾班家长听啦，佢就话：，诶、欸，家长你哋放心啊，呢啲发咗毛嘅嘢食咧，我哋系俾老师食噶，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嘅。嗱，大家即刻拗头会话：有冇搞错？而家老师唔系人咩？系咪先？你而家嗰啲食材系发毛嘅，你要记住啊！你将发毛嘅嘢咧摆埋去，佢会即系有毛菌噶嘛？可能会惹到周围嘅食材都会有毛菌噶嘛？第一，你点样可以保证小朋友会食唔到？第二，你话俾老师食啫，老师都系人嚟噶，你点？可以将一啲发毛嘅食物俾老师食噶，同埋你咁讲啫，老师真系会食发毛嘅嘢，我谂老师都会入厨房度检查下啩，系咪啊？好彩，跟住咧嗰啲家长咧就向有关嘅部门啦，就系投诉嘅。咁啊，政府咧亦都即刻成立咗一个咧紧急处置嘅小组去调查。虽然最终证实咗咧喺厨房带走检查嘅咁多个食物之中咧，净系得一种食物咧，好似个感觉就差少少。而头先咧家长讲紧嗰啲。咩异味嘅猪肉啊，等等嘅馅料啊，食材啊，就话未有证据显示咧校方会加工去煮嘅。呢、這个虽然系一个区政府嘅调查小组，但如果你喺厨房度发现一啲食物，就话冇证据校方会加工嚟煮嘅话，咁摆喺厨房嘅食物唔系攞嚟煮，攞嚟摆咩？咁系咪？点样都好啦。后屘咧，佢哋就话原来啊，内地咧已经有一个咧叫做。校园明亮厨租嘅行动，嗱、这个行动系做啲乜嘢嘅咧？就系话咧会喺唔同嘅幼稚园嘅厨房度咧，就安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就令到家长咧可以随时透过一啲手机嘅应用程式啊，即时监测住啊厨房嘅情况。唉，我喺呢度其实我真系会觉得都唔知道嗰啲家长会觉得放心咗啊，定等所以成个情况系担心咗嘅，好似咧好似冇 CCTV 系会唔安乐咁样嘅，亦都好似话如果冇 CCTV 去监测住嗰个情况嘅话咧，咁就好似所有嘢都冇保障咁噶啦，吓、啊，其实明明系一个办学嘅团体嚟噶嘛，点解会搞成咁？几时会搞成咁？连一啲发毛嘅嘢食都会煮俾小朋友食啊？唔系。校长话煮俾老师食嘅阴公，风头火晒。如果我呢位拍档佢见到啊，佢目测嘅范围系厨房又好啦，人哋个食堂啊咩都好啦，有发毛嘅嘢食嘅话咧，佢一定会癫咗嘅。但呢个癫系好合理同埋啱数噶，因为基本嘅卫生情况系人都要注重，尤其是我呢位拍档非常非常注重噶，佢系桂花田。 是啊，真的很震撼。有一次去一个我哋至爱的拍档同事屋企，睇到哇咦，你想睇下雪柜有咩食啦，点知一层过期，两层有过期，第三层都有过期个， 俾老师食噶， 系啊， 我老婆咪老师咯， 好惨啊 ，Vinny， 你放弃呢个老公啦。 中秋节啦，祝大家咧人月两团圆，今晚玩得食得开心啲。嗱，你啊唔知攞翻之前用过嘅灯笼未啊？记得攞埋屋企有几盒未开啊未食嘅月饼攞出嚟去赏下月。咁啊，见到有啲街坊嘅话行去噶，见到管理员啦，咁你问啊食唔食啊？咁可以俾啲佢哋啦。除咗咁咧，嗰盒用完即弃对环境有害嘅荧光棒咧，你？买有冇买到啊？啊，系啊，嗱，即系可以嘅话咧，你记得咧就唔好买啦，啊，因为咧真系咧对环境咧就麻麻地好啊，咁可以嘅话咧唔好买就唔好买啦，因为有环保组织咧就调查发现啊，推算啊呢、這个推算嚟嘅，2018年咧全港家庭咧共掉咗。 193万个月饼，系啦，所以咧有月饼咧出去嘅时候或者食唔晒，真系咧同人分享，啊极之浪费噶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嗰个荧光棒啊，又系推算计吓，推算咧大约有成4000几万支玩完就即弃嘅荧光棒。嗱，明白咧都话一年一次啫嘛，咁都唔得，唔好唔会，唔系话唔玩，但希望尽量少玩啦，最好就唔好玩啦。但如果想睇灯嘅话，想光嘅靓嘅，咁你去睇啊嘛，就可以去下其他地方啦。康文署咧喺香港九龙新界咧都有不同嘅花灯晚会啊，可以俾大家参加嘅。嗱，头先我讲咗啦，文化中心啦，佢会有一个互动光影艺术啊，仲有几只大玉兔咧啊，用一啲不同嘅姿势咧展示嘅。啊，不过我上网揾嘅时候咧，觉得哦，咦系咁做咩咧？我即系睇相只系睇到一个好奇怪，唔知点样睇嘅。于是我就上网睇啦。由于佢系真系一件艺术品嚟嘅，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喺欣赏之前上网睇一睇创作团队咧想带一啲咩信息俾大家，否则咧你去到咧只会见到一啲咧有关中秋嘅艺术品喺度啦咁。咁另外咧就喺维园啦，今晚8点到11点啦有中秋彩灯晚会啦，14号咧新界东中秋彩灯晚会喺沙田公园，荃湾公园就系9月15号啊，就会有一个中西新界西嘅中秋晚会。不过又要留意咯，原本咧今晚咧系会有两个举行嘅中秋晚会系取消嘅，分别我睇报章就报道话系分别喺油塘一个商场啦，同埋沙田公园嘅。如果大家想清楚知道嘅话，都可以上相关网站或者系上康文署嘅网站睇下啦。咁啊，至于交通啦，交通咧咁啊，港铁就话咧唔会提供通宵嘅服务嘅，系维持正常嘅时间收车。咁但系九巴有47条巴士线咧会加强服务，新巴、城巴咧都有19条巴士线咧会加强服务嘅，电车都有限度，有限度点啊？佢延长去到3点嘅凌晨。咁至于有其他封路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啊，仲有康文署咧仲会加强保安巡查，提提大家，如果你喺公园玩嘅话，你要点蜡烛嘅话咧，记住你玩得安全啲，小心唔好煲蜡吓。仲要提下大家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同环境，否则会有人唔开心，会有人心痛。记住啦， 此刻的心如海沙，的真无需牵挂，每颗星星犹如知心要为我倾诉，愿我可与月光拥抱，要放下名利如无幻化，天真的心要去实现梦境，此刻将心情放松，吉他声温柔带点天真，忘情高歌，我未染足尘，愿我可与月光起舞，带笑地流浪，愁怀尽诉，今晚星光更灿烂，明月可神伴美景，即使天色昏暗，亦常传热爱。我继续去做梦，我继续去实现每个梦。此刻将心情放松，海风都温柔的吹送，带点天真，忘情高歌。我热爱自由，愿我可与月光拥抱，要放下名利如无幻化，今晚星光更灿烂，明月可见证， 情放松，吉他声温柔的飘送，带点天真，忘情高歌，我未染俗尘，愿我可与月光起 舞，无核化谈判。美朝首脑在今年二月河内峰会未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说，同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向北韩开出不能够接受的条件有关。两国领袖六月在板门店短暂会晤，双方同意重启工作层面会谈。分析指出，博尔顿离任有助美朝双方再召开会议，但对美方劝喻平壤政府弃核的作用不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说，虽然北韩近期试射短程导弹令人失望，但金正恩并未违背对特朗普的承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早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42点，升54点，成交额223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蚊跌个四，港交所238.2升八毫，美团点评73.8升个六，盈富基金28蚊升五仙，中国平安94.7升五仙，友邦保险79.75升5.5，吉利汽车13.82升3.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5，英镑9.652，瑞士法郎7.907，澳元5.377，加元5.921，新西兰元5.011，欧元8.66，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7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48美元，卖出1,49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三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快线嘅意外仍然未清场啊。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博康村啦。咁揸车朋友呢段时间就唔好行狮隧公路啦。咁因为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另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咧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一带就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意外咧同样清场，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中间；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落山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卫理道，而东隧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松屋村。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是慢车。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美孚桥啊，落翻去长沙环道是挤塞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提提大家有关中秋节的封路安排啦，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山顶广场一带，以及卢吉道、夏力道、柯士甸山道咧，由晏昼4:30至到凌晨2:30会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歌同学会， 在台上我觅理想。 23岁嗰年呢，咁我就第一份人工呢，我就即刻买咗层楼呢，就送咗俾我爹哋妈咪，咁又等佢好住啲好过啲。咁但我哋仍然继续住返喺屋村。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我系蔡一杰，安歌同学会 ,Encore!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星期五咧，亦都系中秋节，所以有中秋大点唱。咁啊，提一提大家啦，18723588，18723888啦。咁啊，亦都可以喺我哋网上留言嘅吓。咁啊，天气咧亦都要再提你啦，因为咧真系麻麻地嘅，因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咁系咪代表如果今晚咧，你真系要攞啲蜡烛灯笼点下点下咧，小心风高物燥， 一定啦， 小心啊，系啊系啊。中秋咧，另外一样嘢，大家都会食个做节饭。 做節飯 都係噶，係咪？ 即係當係 中秋節 係 團圓飯咯， 團圓飯係 啊， 咪都叫做節。 好少人講做 節，都係做節 食飯就食飯。 係啊係啊，咁啊一家人會食餐飯啦。 冇錯， 我覺得咧今日呢個報道出咗之後咧，可能係幫到下大家。係 咩？點樣啊？ 因為咧有唔少嘅報章都用咗幾大版嘅篇幅啦，就去講咧就係海關啊。原來之前咧做咗一個咧就打擊酒樓、海鮮檔、蔬果店呃稱嘅一個嘅調查喎， 係。 哇！你睇到嘅時候，其實都發覺嗱，我就少去酒樓度稱海鮮咁樣食飯嘅。 海鮮次次都出事 嘅。但如果佢出事到咁嘅話，你見到嘅話，你真係呆咗。哇！原來真可以俾人哋呃稱呃到咁緊要 嘅。即係明明係嗌咗個桂花田過嚟， 嗯， 最後上碟嘅係 得到個桂，唔係 係啦， 你嗌咗個桂花田，得到個桂花糖咁樣咧， 唔係即係啲肉爭咁啲。 你收就收桂花田價錢喎，但係嚟啊嚟 Kitty 嘅肉啦咁樣。 但係最大件事嗱，佢通常佢稱咗，譬如稱咗龍蝦又好，稱咗條魚啊，佢會攞到係你個。将台嗰度同你讲，啊清咗啦，嗱呢条鱼啊，呢只龙虾吓，1斤12两啊，咁样好少你攞到，就算攞到你面前，你会怀疑啊，又或者会觉得我要自己再清多一次，即之类，你好少会咁做。嗱，起码我未试过。 唔系啊，就算你有呢个动作啊， 嗯。 你都杜絕唔到嘅， 杜絕唔到，你入到廚房已經第二條啦嘛，你冇收錢到咪死咁樣咩？ 你我跟埋佢一齊入去啊！ 真係你蒸條魚死無對證噶嘛，蒸前同蒸後個樣真係唔一樣。 或者咁樣咯，而家啲人咪自己有啲圖章啊，吸印嗰啲咧，等呢只龍蝦 係 吸個印先，開撲。 系， 啊攞去蒸啊， 跟住攞个夜光照下， 系啊，你见唔到呢个印嘅就第二只啦，啊，除非用呢个 真系冇适应嘅。不过冇谂过，其实即系之前都严打咗好多呢啲即系海鲜价嘅海鲜咧，到今天都仲系有呢啲咁嘅即系 冇 系咯， 系啊，因为原来呢一个嘅行动咧就由上个月嘅19号已经展开咗噶啦，咁样咧就有唔同嘅海关嘅朋友啦，咁就真系放蛇 海关就捉海鲜。 系啦，咪捉铺头，系啦，检查海鲜。咁跟住咧就话，其中有一咧，11宗咧就怀疑违反咗呢个度量衡条例嘅个案嘅。是最离谱嘅咧就一个喺土瓜湾嘅一间酒楼，关员咧就去到呢个酒楼咧就点咗一个龙虾嚟食嘅。呢个龙虾嗌咗之后咧，店员就话龙虾咧就重50两。 系 跟住后屘咧，关员就再检查嘅时候咧，发现系比佢宣称嘅50两重咗10倍。 6.92，即係差唔多係重咗17两，係有輕即係過分地。 唔係輕咗， 係啦。 佢原本咧以為有50两嘅，捉翻嚟只龍蝦咧實際得33两，所以嚟嘅就嚟桂花田，上碟就變咗 Kitty。 而中 輕咗，冇咗兩隻手，冇咗兩隻腳。 中間個價錢咧係爭500蚊， 系啊！ 哇，你谂下，佢都真系食水好深下喎。嗱，海鲜价我可以接受啊，因为真系唔同嘅时候，譬如休渔期，可能大家会少咗海鲜，咁跟住个价钱会贵咗，咁我愿意接受一个高啲嘅价钱买啊， 冇错冇错。 但系个问题系，你呃秤系另外一件事。 系 嗱，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代表啦，你去到街市，你会唔会有呢个担心咧？嗱，因为 所以咧，我哋系要一定要即系 系啦，真系要揾下钱嘅，你 要去认识个。档主觉得佢系唔会呃你，咁你咪同佢做下朋友咯，咪多啲去帮衬咯。认真嘅，即系海鲜咧，你有阵时真系咧，唔熟嗰时咧，佢真系会比较。 唔熟唔食啊， 唔系唔熟唔食唔啱，因为熟咗先，即系要熟先食啊嘛，系嘛？ 佢唔熟先至食啊， 唔熟先食， 系啊， 系啦，啱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同埋咧而家咧最衰就系街市咧冇咗个公秤啊。 嗯， 街市唔系有嘅咩？ 以前有噶， 而家都有啊，有啊， 有讲到噶啦， 冇 噶，因为佢都有讲到咧喺街市嘅情况系点嘅。首先咧就有一啲嘅海鲜档咧就系话，譬如就话16两啊，我要买虾16两啦，但其实就唔足两。嘅即系唔足称 嘅， 系啦，咁就 OK， 唔紧要啦，即系嗰啲已经系一部分啦。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话咧，佢有个榜喺度嘅，理应咧就系我哋去买嘅顾客咧，你可以睇到个榜， 系啦， 大家一齐睇住噶嘛。佢就话好多时候咧，你见到个榜个读数嗰边咧，就 是、 向住嗰个铺头嘅，咁所以咧佢就喺你面前度称啦，但你都睇唔到嗰个榜个读数嘅话咧，其实一样有机会系呃咗你称噶。 所以电子榜咧就相对地叫做公平公正啲嘅，因为即系电子咧，系佢就睇到，我哋都睇到嘅，即系顾客都睇到嘅。咁好多而家海鲜档咧都会咁样做噶啦。就算你称条鱼咧，佢都有个勾，即系好似我哋称行李嗰个勾咁样吊喺度。咁跟住你大家互望咯，大家睇到咯。 喂，我见过有个案咧，佢系个食客咧，佢点样可以醒目地咧即场发现俾人呃称咧？嗱，呢真系识食先得。佢话咧几年前咧试过咧，佢话有个香港嘅市民咧，总之佢去到个食肆度咧就嗌咗碟避风塘炒蟹。咁咧，佢当时就有问到啊，佢话喂，咁点计钱先？咁咧，嗰个职员就话啦，嗱，一斤佢话咧每两咧就8蚊，每两8蚊。佢一般咧，我哋呢啲避风塘炒蟹咧，我哋就会2斤以上一只嘅。 系， 咁即系佢有个数啦， 12×8咯，一斤16两啊嘛。 系啊，咁即系几多钱到啊？ 咁咪咩啊？ 即系几多钱到啊？ 而家要咁嘅数字啊， 每两8蚊。 系， 咁佢就话咧，大概2斤以上一只嘅，就当佢2斤啦。 200几蚊咯。 200几蚊啦，咁好啦，咁于是佢就嗌咗只啦，咁啊嗌埋其他嘢之后咧，咁啊埋单咯。佢就發現咧，佢有 check 單，第一真係要 check 單。佢就發現咧，佢嗌一隻蟹加埋其他小菜咧，收咗600几蚊。咁唔代表貴定平嘅，佢就仔細一望個分度，佢話：喂，唔係喎，師兄，只蟹一隻幾多錢啊？400蚊。 哦，因為有埋加工費啊。 嗱，唔係，佢就即刻問啦，佢就話點？因為加工費係講緊你自己帶蟹先會嘅啫嘛， 唔係你 喺嗰度嗌唔使噶啦， 係你計翻 計曬噶啦， 計咗嗰個斤兩去計， 冇錯。佢就問佢喂400蚊咁貴嘅，跟住佢就問喂如果400蚊嘅，根據頭先你8蚊一兩嘅，我食咗只幾大嘅蟹咧咁樣，佢就問佢啦。咁個職員就話啦，哦。头先咧，你系食咗一只3斤2两嘅蟹。嗱、 哦， 如果你3斤2两咧，即系1斤16两，即系嗰度有成48两，50两 啦， 有50两，咁所以先至会400蚊啊嘛，咁嘅计法啊嘛。佢话咧，同埋嗰只系越南蟹嚟嘅，大只好多嘅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唔系，嗱呢个时候咧，你会唔会轻易就范咧？嗰、那个市民咧，佢真系食惯嘅，佢就话唔系，如果根据你嘅讲法，嗰度有50两嘅蟹。好大碟㗎喎，佢应该好多肉㗎喎，头先我哋四个一家四口食都争啲唔够分喎，佢话边有咁大隻，咁於是乎佢做咗咩方法呢？佢话 砌返个原整嘅蟹出嚟。 唔係，佢砌都冇用啦。 佢就攞其他仲喺佢哋铺头嘅蟹去睇下有冇一隻係根本係重50两咁大。 冇错，哎嗱呢、這个真係醒嘅今次。 嗱我咁醒唔 代表网购组成功咗一次。 你话去翻嗰个海鱼档嗰度， 唔系啊，因为嗰个铺头系 海鲜 酒 家嚟噶 嘛，睇翻喺酒家入边， 有冇一 只其他嘅蟹系有咁重咯？ 系啦，佢就直接问佢话：嗱，你同我讲，头先我只蟹有50两咁重啊嘛。 因为佢开头同人哋讲话咧，平时大约一只越 越南蟹咧比較大隻嘅，兩斤嘅啫，但係佢嗰只三斤幾，爭幾遠嘅。係 啦，咁於是乎佢就問啦， 一隻等於隻半。 但係咁樣喎，蟹會有大細 size 唔 同。 唔緊要， 你食咗之後唔等於我有另一隻同佢相同 嘅 噃。 唔係，佢意思係話你係咪真係有隻咁大隻蟹先？係有咁重嘅蟹，你俾我望一望先，究竟同頭先我哋嗰碟嘅 size 似唔似？咁結果咧，佢話人哋就冇得提供俾佢，佢就話冇啊，我哋唔會，我攞唔到俾你睇嘅。佢話咧，佢又攞到一隻俾佢睇，但佢話咧，佢一望佢就發現完全同佢咧係唔同嘅。 哦， 咁所以佢就唔信，咁於是乎就去投訴啦。咁最後咧就真係就話真係應該有 成立咗嘅 呃稱嘅情況。佢話因為咧計完一輪之後咧。最多咧就得32啫， 哦， 即系佢去咗投诉噶啦。咁，咧人哋受理咗咧，就去到嗰度咧，就话你攞翻只52嚟啦， 20张成分， 佢就攞咗只唯有死死气啦，就攞咗只声称真系有52嘅俾佢度。咁冇得呃嘅，一磅之下。嗱，如果你话呢只就系你卖俾呢个客嘅嗰类型嘅蟹咧，得32啫。 嗱， 你睇呢啲就真系有咁样嘅方法咧，你可以即时同佢困一困嘅。 嗱，呢一啲咧，你都起码你仲可以有另外一样嘢就即刻 做比较 下，比较下。 系啦， 原来佢哋今次咧仲做咗另外一个嘅调查啦。呢个咧我会话任何，就算你唔食海鲜，你唔去海鲜档，你唔去酒家都好啦，大家都有机会中招嘅，就系，是。冻肉店 哦，即系又系磅重嘅问题。 冇错啦，有阵时你去冻肉店咧，已经有一包包咧，已经系包装好嘅冰鲜猪肉啦，系咪？佢就发现咧，喺去咗唔同嘅冻肉店之后咧，有146包嘅标签所列出嚟嘅呢一种货物嘅净重咧，即系譬如佢个话啊呢一包嘅冰鲜嘅猪肉，你当系一斤咁样啦吓，发现最后尾咧，系唔足称嘅，连冰鲜猪肉都唔足称，佢咧嗰个重量咧系比佢嗰个标签咧少咗2至到3.19嘅，所以你谂下啦，即系你样样，你平时你去超市，其实嗰个价钱系根据住佢个重量去计噶嘛，系咪？超市会啦，冻肉店都会啦，佢就发现有成146包咧。都是貨不對版 的，所以你有時嗰個咩叫淨重量同埋嗰個重量咧，會唔會計埋嗰個包裝咧咁樣去計咯？ 包裝都冇2-3啩，嗰個發寶膠盒同埋嗰張保鮮紙，即係有爭咁遠。你話有陣時你去度只蟹啊， 通常 都有啲 計 gram 嘅， 有啲嗰啲草 鹹水草咯， 鹹水草包住，或者佢浸過水嗱，可能都會重咗。 以前都話用嗰啲嚟呃稱嘅。 喂，但係冰鮮豬肉喎，係咪？你喺凍肉店喎，你好難講解到嘅喎， 認真啦。因为你即系佢学你话斋咧，你大家去买过啦，一 pat pat 咁买噶嘛，你只系望到个价钱哦咁样，就算连佢话佢会标示几多钱一磅咁， 亦都有标示到个重量系几多噶嘛，系咪？ 你系唔会去计翻佢几多钱咯，只系望到你合适嘅价钱，见到嗰块肉靓嘅，咁就去买噶啦。事后你话我从来都冇称过呢啲， 呢个就算系至底精明眼都可能会跌咗呢一格度， 系咪？冇得称咯。 所以咧，而家问题就系咁啦，有咩对付嘅方法呢？头先个对付就一个方向就讲紧我哋食客就咁即场咁样对付啦，咁呢个就睇你叻唔叻啦。如果你有阿桂花田嘅 DNA 咧，就应该好啲嘅。 我试过去酒楼啊，食一条鱼啊，即系一围嘅，咁样跟住蒸一条咩大海班嗰啲咧，佢同我劏咗个肚嗰个冇咗，好似咧俾人食咗一啖咁，你明唔明啊？咁我哋话我哋从即系都唔系第一次食嗰啲蒸鱼，点解会个肚嗰个位冇咗一啖咧？喺跟住嗰个酒楼仲话我哋条鱼都系咁样噶，咁即系点啊？你即系抽咗 抽脂咯， 嗰个，因为佢话汤肚系咁样汤法嘅，咁认真啦，真系好多酒楼我哋都食过噶嘛，但系每 一条鱼就 系 完整嘅一条， 系啊系啊， 次次都系咁噶。 你有冇见到一条鱼系会冇咗个肚腩位？嗰个腩位咪有两条鳍嘅， 系啊系啊， 冇咗嗰个位咯。 我咪真系好少咁样， 系多肉噶，仲要系 佢系留翻嚟做鱼肉粥咯，可能下一次真系。 所以就上次就即系闹得好不愉快啊！即系会觉得喂，你唔好呃我哋，都唔系第一次饮，即系。去酒楼 食鱼咩？ 系 咪？ 系啊。另外有时咧食啲龙虾咧又系嘅，你会觉得啊，点解成日都好似学多个肉嘅咧？嗬， 系 咪啊？大家都系咁 样 睇法啦。 感觉 而家讲紧咧就系话，究竟有咩行政措施咧系 可以 打击佢？ 嗱， 咁咧可以参考下嘅。嗱，唔一定跟得咁足，因为其实都有机会就唔中富居嘅。佢话大陆咧，佢哋都有呃情嘅情况啦。 哦， 咁佢哋亦都有一种惩罚嘅手段咧。就俾个黄牌佢， 做咩啊？即系两个王牌就要出场啦。 政府部门，譬如佢哋有嗰啲工商监管局啦，都系专门突击嗰啲，譬如话呢啲消费或者呃情啦。咁佢个做法系咩咧？佢有个王牌， 嗯， 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王牌。 哦， 挂喺 佢 铺 头度， 好啊， 标签咗佢。 佢系点样咧？ 佢 话 都啱数。 佢话佢呢一次个新闻咧，就喺广西咧一条街市度咧，总之就系又系海鲜街市咧，就话喂，你买翻嚟嗰啲海鲜咧，你个胶袋呃晒水入去嘅，所以就搞到呃咗秤。咁跟住咧，个老板就话冇啊，冇呃秤啊，咁样咁，但系又俾人捉到啊嘛。咁于是乎咧，佢唔认啦。过一阵咧，执法部门咧突然间班师回朝，攞咗块咧，直情系你可以有成个档口嗰张肉台咁大嘅一张大王牌。 即成支旗咁咯。 系啦，写咩咧？ 系啊。 短斤缺两，即系呃秤啦。短斤啊嘛，即系斤啊唔够啊嘛，两又缺咗啊嘛，短斤缺两。被王牌警告的摊点摊位的那个点。 哇跟住呢。我想去这间度买，因为我想他不够胆再加人流。 阴公他仲要被人影一张相呢，就是个老板娘呢很无奈地在个王牌的招牌下面。 仲有继续买。 自己继续这个大强海鲜咁样，但他又隔离那个牌又写着短斤缺两被王牌警告摊点。 被人捉住说嗱呢间嘢呃人，但他继续依旧去卖。哇真系那个。 我 最 近我买阿姑。 是啊，喂 呢 个 妹啊。 呢个惩罚性真系大啊。你话边个敢仲去嗰度帮衬？ 香港都有噶，所以咧海关今次咧都同大家出嚟讲啊，佢就话咧佢哋有一个24小时嘅热线咧，大家如果发现即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你哋想举报嘅话咧，欢迎打呢个24小时嘅热线去举报噶。因为我哋香港都有法例系保障翻我哋嘅市民喺呢一方面咯。 但系问题系咧，即系当市民去食完，即系食嗰阵时啊，话即系话如果点解咁细只嘅，即系话嗰个 程序应该点？系唔讲名嘅。呢個係最大分別啦、 哦。 譬如你到而家咧，你淨係知道係土瓜灣嘅海鮮酒家， 長沙灣嘅海鮮檔， 係啦， 大家就警惕下啦。咁啊，哇！於今日唔做故居咧，有啲人 之前其實有十幾年前咧，啲人都已經問佢就話，點解唔可以公布埋個名？咁、 嗯、 但係而家好多都係嘅。有時咧，你見到消委會咧，佢有陣時會開名嘅嗰啲藥房咧，可能佢覺得即係證據確鑿啊，或者係咪屢勸不改咧，佢就真係會開咗名嘅。咁、但係大部分呢啲所謂呃稱嘅食肆咧，你都唔會有頭先嗰種情況噶嘛。可能咧，我諗佢嘅擔心。就是、你公布一次咧，佢冇得翻身啊。譬如你话可能嗰一次佢真系呃个秤，但系可能佢洗心革面啦，佢以后都再系即系公平交易啦。但系因为你俾人点过一次名咧，哇查一查先，耀祖海鲜呃个秤，成世唔帮衬。可能佢就想俾翻个机会佢咧，就有得改过自身。 咁但系可能又会助长佢，因为反正 你 都碌碌， 你考虑下。 你 见 佢有阵时，就算佢哋公布咗个名啊，佢哋耐唔知就会改名改头换面， 改得好快啊！系啊， 都系嘅，都系噶吓。 点算？ 留意一下啦，究竟嗰只龙虾同埋嗰只蟹有几重呢？ 将光阴倒流，是否已即将接近？遥遥传遍，是那远方叫唤的声音，在披星戴月梦境里奔波远行。为何我如追忆，进入迷阵？最人头还迎接填满我早睡了空的心，像天在 月亮下球呢一问啊 ，Leon 黎明啊，咁有边一啲嘅海鲜应该就冇乜呃称啦。 I Q 题嚟噶， 唔系 我谂鱼 柳嗰啲啦， 鱼柳包应该冇啦啩。 哦，我以为你讲嗰啲， 有阵时有啲人都会讲噶， 佢冇 呃 海鲜，但佢呃芝士啫嘛。 系咯， 嗰张相个包有几厚？ 系咯， 你真系收个包 有 几薄？ 有冇人买 鱼 柳包嘅时候话同我称称先啊？ 咁佢起码冇讲到佢几多钱一两啊？嗰啲咁啊？ 唔系嗰阵时咪试过佢出足三两咧？ 系， 即系有人计过噶嘛？冇三两、啊，得个两两几啫，跟住搞到佢哋都话， 所以 大概啫。 同埋佢哋都好似有隻字写咗出嚟咧，即系嗰个 product 啦，同埋张相啦，即系呢个系宣传品嚟嘅。 系啊，同埋好多女士都呃称噶啦。 例如咧， 自己上榜嘅时候咯，上榜嘅时候， 嗰个唔系谂住呃人哋嘅， 呃自己 下自己，唔好用个呃字，氹下自己， 都唔准嘅 个 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上个月反修例抗议期间爆发警民冲突，有伤者不满警方拒绝提供取得医疗报告手令的资料，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高等法院朝早颁下书面判词，批准申请人的司法复核许可申请。法官林云浩在判词中说，昨日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案件存在可争辩的理据，因此批准申请。6月12日在金钟的冲突事件，一个21岁青年被控暴动以及抗拒警务人员三控控罪，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说案件将会转介至区域法院审理，申请押后至10月11日再讯，以等候转介文件。主任裁判官钱礼批准被告以现金1000元保释，期间要遵守宵禁令、居住通报地址、每个礼拜到警署报到、不可以离开香港，以及禁足立法会综合大楼一带。案情话，被告今年6月12号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公众入口外，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以及在同日同地抗拒两名执行职责的警务人员。路透社再公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月同商界闭门会面时候更多录音内容，包括在答问环节，她提到有人质疑当局对付示威者手法不够强硬，但她解释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困难。林郑月娥举例2011年英国骚乱事件，当局加开特别法庭和夜间法庭，在5至6个礼拜之内完成对被捕人士的检控和定罪程序。他反问在场人士可否想象他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提出加开特别法庭时候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他认为有关做法不能够在香港应用。林郑月娥又提到自己除了30000警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因此政府做任何事都必须全面考虑警方的评估和行动，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因为警方面对示威者是寡不敌众。他又形容应对传媒是特区政府非常薄弱一环，如果有幸度过今次危机，当局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西湾河三间中学有学生和校友组成人链，表达对政府的诉求。他们由西湾河警署旁边开始伸延至筲箕湾，现场所见有过千人参与。参与行动的分别是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圣马可中学和港岛民生书院。活动由朝早7:45开始，历时大约15分钟。参加者唱起反修例歌曲，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有涂人芝麻参与的学生，也都有途经的汽车以响安和大叫香港人以示支持。 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同干燥，早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37点，升50点，成交额249.8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元跌个四，港交所239.2升个八，美团点评74.45升2.25，中国平安94.55跌一毫，盈富基金28元跌五仙，友邦保险79.8升六毫，吉利汽车13.84升3.6。南方能源1.99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9，澳元0.687，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11,955点，升196点。港金现价报13,9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1美元，卖出1,4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咁而家蝴蝶谷道咧左转去青山道咧都系挤塞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今日中秋节有啲封路，提一提你噶。铜锣湾嘅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啊，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会喺下昼4点至到凌晨3点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而浅水湾道近住海滩道啦、石澳、大浪湾道、赤柱滩道、屯門黃金泳灘一帶咧，警方都會因應人流咧同埋交通情況咧，實施封路措施噶。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同埋馬鞍山路欣安村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街節寬聚，切勿忘形，做個負責任嘅駕駛者，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嘅。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茉莉，不如我哋出个灯谜俾听众一齐猜一下。 好啊 ，Kitty， 三角形、圆形、正方形，边个跑得最慢呢？唔准谂，一二三，即刻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换手机又好，换呢个流动装置又好啦。譬如你有一个账户已经系绑定咗一部手机嘅，咁、你其实转手机嗰阵咧，你可以将嗰个账户咧就转移去新手机嘅。当然啦，你要记得咧将旧手机嘅所有嘅 login 啊嗰啲密码啲洗晒佢啦。咁啊记得要 reset 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超 B 知识女者。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个空姐佢就爆料，佢、就话咧，遇过有个客人，系仲要坐商务客位嘅一个客人，就同佢 系 啦， 系噶，我听埋究竟系啦咩类型嘅客人先， 系啦，佢就同佢嗌餐饮啦，想饮嘢啦咁样，咁啊佢就同佢讲啦，因为佢系台湾嘅， 哦好， 咁可能个客咧亦都系台湾人啦，咁佢又讲英文， 系。 个客啊想显示自己尊贵嘅身份，明明可以讲中文唔讲，佢讲英文咁样。 不过嗰个 冇办法，嗰样嘢唔讲英文又好难表达嘅真系。 但我想问一下，系嗰个空中服务员先讲英文啦，定系嗰位 都唔重要嘅，重点系佢用咗英文嚟落 order。咁、咧，究竟佢落咗咩 order 咧？嗱，呢度有一个好想做空姐嘅顾客，亦都有一个成日听到 business 嘅一个人嘅，佢就同佢讲啦。 Hello, coffee or tea？ 啊，唔该，我要一个 period 啦。 吓、 啊！我要 period 啦， 咁姐姐， 即系你 pardon me， 你 excuse me， 系啦系啦系啦， 咩先？我哋用翻我哋用翻中文先， 广东话先啦，冇问题啊。 你想要一个 period？ 你问 我 要，我 难俾你嘅， 我要 period 啊， 系啊， 又冇啊，佢商务都冇，台湾嘅朋友嚟嘅， 你需要个 period， 我真系好想谂下点样。 佢咪想要幫 spirit 啊？ 唔真人真事啊，真系真人真事嚟噶、啊，因为佢啲空仔度爆料，我笑到个肚痛。佢话吓， 点俾你啊？ 系啦，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话我未嚟、 啊。系啊，唔系啊，同埋俾唔到佢咯， 俾唔到你、 啊，我刺激唔到你噶嘛，系咪先？如果你闩咗门嘅话，我又唔系医生。 但呢一样嘢，我觉得如果我系个空中服务员，我唔会谂呢一样嘢嘅。 当然， 因为 你知佢讲错咗啦， 系啦，你知佢讲错，喂，呢样嘢我冇得俾你噶嘛，系啊，属于我自己拥有噶。 唔系，但系问题系嗰个空姐第一时间咩反应先？即系好啦，嚟咯， 唔系就唔知咯，佢就吓 一定系问佢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系啦系啦，佢第二次都有 period 啦。 咁嗰个空中服务员系咪就跟住就用国语同佢沟通咧？ 唔系，佢后来解决咗嘅。 哦、okay, okay, 但系一个问题就佢就爆出嚟咧，就话究竟佢嗌乜嘢？ 嗰个字 佢唔系想特登侮辱个空姐唔关事噶。 佢 真 系 想，佢真系想嗌嘢。天啊，佢 大家都唔系。英文是母语啊，我哋有阵时就算广东话，我哋有阵时都会有字读字母字读边啦。我嘅猜测，我估咧嗰个饮品咧系 P 字开头嘅，所以佢先至会读咗 period 嘅。 究竟佢想有咩咧？嗱， 水嗰支 Peli 咧，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佢话个空姐最后，佢话最后个空姐咧问咗好多次，佢话先生其实真系唔知道你系想有乜嘢，系啊，先生 嚟。 我话你究竟想饮乜嘢？因为女仔反而冇嘢喎。 开头我以为我估咧系其中一个品牌嘅香槟，因为佢做 business 啊嘛，有一啲嘅airline 咧嘅香槟咧系 dom。 但系如果你咁样 dom 都有个 D 字头啊， 咁我哋嗰个字唔识读，我咪直读后面嗰个字明咯，系咪 相对个 dom 都容易读啲喎。 系嘅，系嘅。 佢原来真系想嗌嗰只咧，叫巴黎游戏水。系啦，咁啊真系笑爆嘴啦。 咁我想问佢哋嗰个过程咧，佢哋当中咧争持咗几耐？有阵时会讲我要 period 啊，你唔系唔明啊？我要 period 啊，即系可以讲好耐 噶。你要 period 嘅，我哋揾我哋仓务长咧， 都帮唔到你噶，系咪？仓务长都帮你唔到噶。 但系问题系个男人讲话，仓务长 就应。唔使啦， 唔系问题系个男人要同个女空姐讲要 period 咯。咁问题就系我作为一个空姐，我会呆咗话，你 系 咪骚扰我啊？ 但系佢好在佢知道， 我又觉得系讲错，唔会觉得被冒犯嘅。 咁佢哋讲翻出嚟仲好笑咧，佢就话我当下咧第一个反应以为佢系咪意思要想叫茄汁啊？ 不過呢個當然，就當然玩啦。 我想問下呢位空中公務員咧，佢係邊個國籍㗎？ 台灣咯， 台灣。 佢呢個就係佢呢個係一個好紅嘅台灣嗰啲空姐空中服務員嘅嗰啲 YouTuber， 專門就爆佢啲嘢出嚟嘅。咁但係你講開呢個 Perry 咧，其實咧佢喺台灣咧，你知唔知佢哋最近咧嗱？如果你覺得話由飲巴黎水變咗 Perry 係爆笑嘅話咧，佢哋台灣咧呢幾日咧就舉行緊一個活動，就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好啊，你揾 睇清楚先， 唔系叫你唱啊， 唔系佢揾紧啊嘛，我摄咗个 air 啫。 OK， 佢个 月亮代表你的心， 佢个项目名就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事与性别分享会。 台湾举行紧， 台湾举行，佢哋系桃园市政 府。第二个系咩话？对唔住， 月事与性别啊，同你分享会。 哦 ，OK， 咁咧，佢就真系咧。揾咗一个卫生嗰啲叫做卫生棉添，即係 M 巾嘅公司啦，仲、 okay. 有桃园市政府啦、社福机构啦、一啲妇保团体啦，或者嗰啲诊所呢、合办喎、佢摆到明就话呢 好好、 要喺中秋佳节讲月经、然后就叫啲民众呢就要打破，其实几好嘅，不过嗱，即系你做、大家做咗咁耐呢啲即系活动嘅司仪啦，请问你会唔会咧谂住 试过未咧？试过用呢个儀式， 你有冇谂住做嗰个 kick off 嗰个仪式嘅时候？好啦，大家咧攞个牌出嚟啦。嗱，你平时攞个牌就 三二，喂，唔系， 平时大家 攞啲咩 pose 先？ 平时大家啲 pose 出嚟挂心心，有个心心，系我香港团结， 黐晒上去嗰个。个仪式度，仲要通常咧去三二一磅，跟住磅完之后咧，个 MC 系要讲一句说话噶。呢个时候可能会讲系月事故乡圆，酒事故乡醇啊。 系啦，月经快身咁啊！佢嘅 kick off 个仪式咧，系由三个主礼嘉宾啦，仲做佢嘅官职唔重要噶，重点系一男两女啦，即系男嘅都要做嘅，即 系 佢要打破啊嘛。咁然后咧，佢哋就好啦，我哋而家请我哋三位主礼嘉宾，就拎住呢一块巨型嘅卫生棉，成个人咁高。三塊 M 巾个牌，咁然后咧，但系啲字 系 好正面嘅，每一塊牌咧， 字写晒喺啲 M 喺个 M 巾中间嗰位都，佢仲要用 红 色嘅字写嘅，咁样写住但系好正面嘅嗰啲字，一个就写住破除污名化禁忌，即系唔好再俾人哋成日认住就话，哎呀，我污糟啊， 呢 个 禁忌唔好大声讲啊，我觉得呢个做得好好， 系啦， 真系要赞。 咁中女士嗰个嘉宾就写住破。破除污名化禁忌，咁左右第二边嘅女士咧就写住了解月经爱自己，好啦，中间个男嘉宾拎住嗰块写咩咧？ 个老公咪应该系男士，应该多了解，即系体谅咯。我相信系咪啊？会 暖男帮买卫生棉， 好 嘅， 好 嘅。 喂，台湾真系好超前，我想话 俾啲角色嘅男士， 我觉得呢个好好啊，因为有阵时咧，即系成日都会，譬如我有见过有朋友嗰阵时，即系读书嗰阵时啊，晕咗， 系 即系因为真系，但系呢一样嘢，即系晕 哦，晕咗 系啊，晕咗啊，即系佢哋系痛到晕咗。咁所以咧，但男士一直都唔会了解其实嗰个痛系咩嚟嘅咯，即系拗一爆，拗爆七八个头都唔明噶喎。 使唔夸张，痛到上唔到台。 但可能有啲真系会系，只不过系唔认识、唔了解啫嘛。咁呢一个系一个生理嘅现象嚟嘅，系好合理、好正常，应该要了解多啲。我觉得呢位男嘅主礼嘉宾咧，我俾个赞佢。 系啊，好好啊， 佢肯出席系咪？ 我觉得个主办当局咧亦都好出席。 系啊，啱啊，唔系啲乜嘢错嘅事嚟噶嘛，大佬系咪先？ 咁你 会点样 挑呢三个道具上去？ 我会一啲都唔尴尬，佢系卫生巾，我就会直接系嗰个卫生巾。 好啦，而家佢哋举起巨型卫生巾， 系啦，就将佢摆落去，希望大家正视。喂，呢件事就系佢第一句就系讲咩？叫大家。 破除污名化禁忌， 系啦，唔要呢啲禁忌 啦。欢迎台下嘅家庭观众朋友，一间节目完嘅时候可以同啲卫生棉一齐影相吓。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好紧要，系俾一啲咧奶奶啊，嗰啲外母，即系外，即系尤其是奶奶比较叫传统咧，真系我嗰啲譬如个新抱啊，有尤其是新抱啦吓，唔系讲紧自己嘅女啊。啲新抱有啲咩月事嚟嘅时候咧，一定问清问楚你嚟未，有冇嚟咩？因为佢哋好多台湾嘅传统嗰啲叫祭祀仪式咧，佢全部。禁噶嘛，十八禁噶嘛， 香港都系噶。 香港可能而家会好少少，因为有啲奶奶咁传统话，喂你 M 嚟就唔好搞呢样，唔好搞嗰样。咁但系台湾 都话我唔想做咁多嘢。哎呀，唔好意思。 乜呢句唔系老婆讲嘅咩 ？M 嚟唔好搞。 化禁忌，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一个教育俾啲老人家咯。咁同埋咧，叫啲男士喂，我觉得应该加多句多了解，多慰问下嚟紧 M 嘅女士。就系除咗帮佢话买姐姐巾之外，仲要多了解多。 慰問咯。 係啦， 破咗個禁忌佢啊， 破咗佢。我哋下次破地獄就攞個 M 巾擺喺地下度破咗佢。 咁又唔得嘅，破地獄另外一樣嘢。 曾志豪、黃耀祖，廣州快活人。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哎呀，真系。我头先忽发奇想，如果咧佢系提倡咧安全性行为嘅话咧，咁咪有啲嘉宾拎住巨型避孕套咯。 系究竟点样嘅咧？ 将自己 使用中嘅定系咧咁样？ 点样使用中？ 唔系啊，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啊，唔系啊，即系话系唔系使用中，即系话系包装住啊，定系掹咗？ 试用装 系 嘛？ 系包装住嗰个样，定系掹咗出嚟嗰个样啫？ 唔使咁仔细啊，越讲越多啊，真系。 我觉得佢头先见到 好正面， 好正面啊！好啦，又到我哋，唔系，所以成合你呢个主题咯。你百无禁忌啊嘛， 真系百无禁忌。 OK OK， 好啦， 嗯，好啦，嗱，今日中秋节系 中秋节快乐， 系啦，传统嘅大节日之一啦。嗱，今晚你如果家人齐齐整整食一餐饭，咁样食完饭之后咧，就执好晒嘢，又会你哋会唔会真系走咗去 赏 月？ 其实我本身谂住今晚去住一晚酒店噶，顺便因为佢好高咧，跟住喺个天台度睇月光咧。 系啊， 但今朝见佢落雨，所以到而家我都未够胆成行咯。 乜嘢啊？ 佢话佢今晚想去 book 间酒店去赏月，因为嗰间 酒店 可以抬头望月光， 唔平睇雨景都抵啦。 我认真喎， 真系老老实实， 雨景都抵， 咪真系咯，刺激下消费啊嘛。 你一齐攞头先嗰个， 咁你俾啲钱我啊，你刺激下我去消费啊， 鼓励你，我鼓动你， 你鼓舞啲嘛， 鼓励你去推动你去做呢件事，刺激消费。诶，我以前咧细个咧屋企咧系有真系有骑楼咁样嘅，咁咧虽然我住二楼系话超矮啦吓，咁但系咧屋企咧真系会即系整晒啲灯啦 ，OK， 整埋走马灯啦，跟住咧真系咧去到食完饭之后咧， 走马灯我好少， 系啊，我系帮手负责砌嗰个走马灯嘅，成日砌餐死嘅都系啊嘛， 所以大个中意跑马啦， 关咩事？ 细个走马灯，大个就买跑马， 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啲夹硬嚟。 系咩？唔 有啲夹硬嚟， 我觉得唔夹。 哦，系啊，系啊，输咗。咁啊，跟住咧，真系食完饭啦，去到可能九点零钟咧，咁跟住咧就开张台咧，跟住就喺个喺个露台嗰度咧，就摆晒花生啊、沙田柚啊、月饼啊，跟住有啲嘢饮啊，即系好开心。喺中秋节嗰日咧，嗰晚咧就会做一家大细，就坐喺度一齐赏月光咯。 我婆婆会拜月光添噶，潮州人啊会拜月光。 哎呀，会拜月光噶，传统呢啲咁嘅习俗，你都冇嘅。 月光啊，记住啊。 我唔知呢个会代表咩？ 上次咪讲咗北耳仔咯。 你个反应可以同上次一模一样咧，令到我都觉得有啲叹为观止咋。 我嗰啲 咁唔紧要， 嘢传晒过去。 系啊，我喺呢个直播室里。又唔系得我一个记性差嘅咁，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独一无二。 但系头先你嗰个反应系一模一样噶嘛？咁我唔记得话咩嚟讲咩意思啊？ 唔系当第一次讲咧，话紫月光系会咩事啊？今日会咩事啊？ 系啦系啦，你纯粹我哋五分钟之后再讲咯。咩？ 唔识会试下阵间啦。 系啦， 咁跟住咧， 即系会攞啲嘢出嚟咧，去摆，即系去赏赏月啊！我玩一阵，我翻屋企咧食下汤圆咁样，好圆满噶啦。 好圆满， 好食汤圆噶，你哋都。 我冇刻意喺中秋节度食， 我 系 唔觉意食咯。 哦，我即系会整嘅。 而我都附和佢，我唔觉意食。 咁好啦，嗱，估下咧，古代 好 阿乾隆。 对唔住，我想问咧，乜唔系汤圆系年三十晚食嘅咩？ 唔系嘅，团圆佳节 团圆啊嘛， 都可以食。 冬至又食得噶嘛？ 可能我系从来都唔知，今晚我食。 哦，系啦， 今晚煲啲汤 圆。端午都食得噶，知唔知啊？ 食粽啊！ 记住，中国人咧有啲大节日咧系食汤圆咧，都系寓意吉吉祥啊、圆满啊、团团圆圆啊。所以咩容易咩唔使话咩哦乜净系新年先食。 你譬如你输咗麻雀，你翻去都可以食汤圆嘅。 好啦，估下啊，中秋节乾隆 系 佢会做啲乜嘢？ 哇，乾隆 系啦， 佢会召集一众妃嫔，睇边个团圆咯。 系啦，逐个检测系嘛？ 唔系即系边个同佢一齐 reunion 啊？ 即系佢系为佢独有嘅。 嗱，佢话咧， 佢会下江南，再坐花艇， 跟住就去 就饮花酒。 嗱，其实咁样嘅，佢咧，你大家诶知唔知道？ 吟下诗咯，作下对咯。 啊，系啦，嗱，乾隆咧，佢系最中意咧就系写诗嘅，跟住佢文采真系非常之好嘅。咁咧，佢话咧，佢自从咧登基咗之后咧，佢就冇再喺紫禁城嗰度过中秋啊。 登基。当乾隆 boarding 之后， 系啦 ，boarding 咗之后咧，佢就冇咗喺呢个紫禁城嗰度咧，就去 赏月， 赏月诶过中秋， 佢就出在周围啦。 点解佢唔再喺紫禁城嗰度过中秋？ 因为紫禁城啲墙咧已经俾佢提诗提到冇晒位啦，佢就要出翻去地方。喂，因为佢系历代帝王里边咧留低嘅诗作数量系最多嘅，不过水平唔高噶吓，系讲明噶啦。 即系咁啦，中意诗兴化作就会啦。点解佢唔喺紫禁城嗰度咧？就是因为佢嫌紫禁城太细啦，呢个地方。 紫禁城都细啊！ 哎呀， 你屋企住耐咗，你就觉得细啦。你觉得自己屋企大唔大啊？ 我觉得好细， 咪就系咯， 好细咪细咯。 香港大唔大啊？香港都好细。 我屋企同紫禁城比，你攞佢 差唔多啦。我同日本城比添。 我有个中国城啦， 我个本城 啦。我觉得夹硬嚟， 亦都因为 夹硬嚟，比唔到一分。 亦都因为七八月系咩时候啊？ 鬼节。 夏天啊嘛， 我都系谂夏天去长冲咗出嚟啊！ 夏天啊，咁点啊？皇帝要去边啊？ 避暑 咯， 避暑系啦。咁因为咧，佢咧就系因为七八月咧嘅时候咧，啊皇帝哇咁鬼热，我梗系要避暑。 同埋佢哋冇冷气啊嘛，嗰阵时 咪就系啦。咁要去咧，即系乾隆咧都要去呢个承德嗰个避暑山庄嗰度。咁横掂都喺度啦，诶，顺便过埋个中秋先至走啦。 好啊， 咁所以咧，佢就话佢自从登基之后咧，咁就可以享受呢个避暑。跟住就一路都喺嗰度就过中秋，所以冇喺紫禁城。 系， 咁跟住咧，佢就喺嗰段时间，佢最中意咩？真系中意吟诗作对，睇歌舞表演。咁中秋时节，佢就会咁做啦。嗱，咁啊，由于 即系 hea 咯，其实 咁皇帝都要系啦，都要有娱乐嘅时候噶嘛。 佢一避一避暑，避两个月，又可以话 hea 个咯，同放肆系冇乜分别噶。 咪咁。热就好难做嘢嘅，系咪个思绪猛震噶嘛？ 都系嗰句啦，佢系皇帝啦，佢话事啦。 系啦系啦，咁啊咧，佢太过中意吟诗作对啊。原来咧喺我呢度， 根本就中意饮酒，饮醉酒自己喺度乱讲嘢，就系吟诗作对啫嘛。 睇呢个文章里面咧，我发现原来佢系咧面书呃拉嘅表表姐。 系啊，点解 做啲咩咧？佢嗰阵时 po 佢写完啲诗作，系咪就会叫啲大臣过嚟俾 like 点赞咁样？ 我以为 过嚟全部文武百官过嚟。俾个手冇手指 俾嗰啲妃嫔叫做瘦瘦，一个叫美瞳咁样啊！你哋过嚟啊，咁样啊， 美瞳瘦瘦做咩？ 你做乜讲晒人哋全名嘅？ 唔系啊，你头先我 拣得好紧要，唔系劲尴尬噶。 咩事？ 佢真系 我讲人先作对，佢冇出美瞳瘦瘦做咩？ 你系讲紧啊？ 各位家长唔好意思啊，失礼街坊，失礼街坊。 你讲嘅 呃 拉啊， 我哋会好管教佢嘅，我哋会好管教佢。 放我出嚟啊！唔好再搵我去龙啊！ 冥顽不灵 啊！嗱，真系我真系觉得佢系表表姐，因为佢真系啦。写完每首诗或者每篇文章，佢都会 call 第一时间过晒嚟 ，call 嚟， 啲咩打 诗 啊？ 唔会有嗰啲下神会话佢系写得唔好啊，就话好精彩精彩，又一佳作再创高峰咁噶。 佢真系话同我点评， 系啊， 俾赞， 冇错，叫晒嗰啲铁齿铜牙纪晓岚啊，系咪先啊？黄新嗰啲全部走过嚟赞啦， 仲唔系表表姐？ 所以最难应该系咧嗰啲文武大臣，因为点解咧？个个系啦，唔系你譬如你排第一位咧，就最易赞啦，点赞都啱噶嘛。 系啊系啊， 去到第十八个 都唔知用咩形容词。 死啦，赞晒咯，真系冇乜嘢好赞。 冇嘢讲可以喊，讲唔到， 讲唔到。圣上，圣上，神净系想好好欣赏你嘅诗作，无法言语啊！ 系啦，就去到呢一个。 其实咪等于而家啲老细咧，可能开会咧，佢话：喂，谂到个好正嘅活动出嚟，大家俾啲意见。哇，去到第十个嘅时候， 哇 ，perfect， 好啊，冇嘢讲。 唔系一至十七都好好啊。好啦，好啦，嗱，讲完呢个乾隆点样过中秋咧，咁啊，中国人啊，点可以少得呢个灯笼啊？系咪？ 系系。 嗱。灯笼的出现其实真的很巴闭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皇帝要点灯，所以就有灯笼出现了。没有那些灯笼的话，那晚皇上不知道去哪里睡。 我们向着我们文明古国， 哦， 这个灯笼其实是一个智慧的设计来的。不要提示说这样也是这样。 我立刻收回先，和点灯是没有关系 的。智慧设计来的，那他就说 智慧的设计。 智慧的设计。他想着全世界第一眼的灯笼。可以向前照住前面的路的 便携式嘅灯笼，就系嚟自我哋中国嘅发明啊，古代中国。 哦，即系可以手提式嗰只灯笼， 即系其实中间都系摆支蜡烛啫， 同埋有 支 棍。 佢呢啲谂到呢样嘢先，做得到出嚟先啦。同埋， 我觉得呢样嘢又唔难，因为佢哋嗱， 古代几千年前嘅人， 唔系你谂下，古代几千年之前佢都要照明噶嘛，本身咪揸住支蜡烛，但系有风啊嘛，咪会熄，跟住佢搵嘢套一套住啫嘛，其实又未讲到咁劲嘅。 你而家先系咁讲，但系古时人就唔系啊嘛， 你咪搵啲嘢遮。 可能佢好耐先知道 个蜡烛唔熄噶， 可能佢好耐先知道原来系风吹熄啲蜡烛咧。 哦，好好啊，咁好劲啦，咁啊， 叫你点赞都唔识点赞， 所以我唔可以做到嗰啲大神啊、太监嗰啲咧，永远话好嗰啲咯。 嗱，仲有嗱，灯笼咧，即系除咗系照明咧，仲象征住一啲咧吉祥啦、文化啦、喜庆啦、团圆啦，有啲咁嘅意思嘅。所以咧，古代中国咧几时会挂灯笼啊？嗱，除咗 喜庆场合咯，生仔。 佢会咁样嘅，佢有啲时间嘅。佢话咧逢年过节，咁系咪正月十五就挂花灯？五月端午就挂红灯，即系红色嘅灯笼啊。六月无风就放天灯，七月十五莲花灯，八月十五就玉兔灯，九九重阳就孔明 灯。 孔明灯啊， 因为九九啊灯高， 系啦系啦，孔明灯。咁所以咧灯笼咧喺即系古代中国嚟讲咧好紧要嘅。 公蟹年你咧就挂年灯。 好啊，你再埋落去啊，继续啦，好唔好？ 啱晒两个都讲完啦。 有冇港灯啊？有 香港人挂咩灯咪港灯咯？ 系啊哎呀，嗰个月饼嗰个来源起义仲未教到你添，真系。我一间私下话俾你听，点解月饼里面有条叫做？ 唔好啦，你一间不如我哋用点唱时间讲少少啦。 好啊，真系俾你知道，因为有啲人都冇字，好啊好啊。 再话埋俾你听，点解唔好指月光啦？ 我记得 啦，你终于记得 啦，咩啊？我哋要听新闻啦，一阵再讲啊， 好啦，一阵再见下。 达成协议嘅部分系值得考虑嘅水向。中美贸易团队下个礼拜会喺华盛顿会面。美国日前宣布原定下个月一号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调高关税，会延迟到月中实施。加上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政府将拟定中期协议，一度刺激华尔街股市上升。白宫发言人之后澄清，特朗普倾向达成整份协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至32度左右。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响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3点，升106点，成交额272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8跌6毫，港交所238.8升个4，美团点评74.7升2.5，盈富基金28.05升1毫，中国平安94.9升2.5，友邦保险79.95升7.5。吉利汽车13.88升4毫，中国移动67.55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4，英镑9.656，瑞士法郎7.901，澳元5.376，加元5.919，新西兰元5.012，欧元8.65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79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跌70蚊。伦敦金安市买入1,496.81美元，卖出1,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中秋节嘅封路再提一提你啊，港铁系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噶，按正常嘅服务时间啦。咁部分港铁路线咧会喺下昼三点钟起咧就加密班次噶。咁而电车服务咧就会延长到凌晨嘅三点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Sophia，你自己就好鍾意啡色啊，你又会用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我会用红色嚟形容佢，因为佢俾人感觉好热情啦，好活力啦，即係见到佢会好开心。 Hello， 我係 Soph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同声同气伸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你有冇留意你嘅体重噶？ 暑假啱啱咧就过咗啦，小朋友，你哋有冇乱咁食零食啊？ 每一日都有食雪糕同埋糖，因为妈咪话我准时做晒啲功课，上完课外活动之后又有奖励，所以每一日都有食噶。 用奖励形式训练小朋友咧系冇错，但系要留意奖品嘅定义咧，唔一定只系食物噶。小朋友吸取过多不必要嘅营养咧，其实对身体反而有害噶。尝试下用增加亲子时间代替食物做奖励啦。 我妈咪话想我健康，所以唔俾我食零食，最多俾我食水果干同饼咋。 小孩健康嘅减磅速度咧，应该系每星期最多系一至到两磅。如果选择了正确的减肥方法，例如是均衡饮食、适当的运动，那就不会对身体的发育造成不良的影响，还可以有健康的体魄去学习。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伤伤你。 一句一句 sell 风骚，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喂呀，少爷，咦，你都冇解噶？ 爷姐，等我慢慢解过你知啦，个灯谜。 风骚快活人同你猜灯谜，阿恬俾贴士， 两个字两个字，女人嚟嘅，豪仔到你俾贴士。 佢好关心佢老公嘅，可以话日又关心，夜又关心。阿祖，你估唔估到啊？ 我梗系估到啦，咁你哋又估唔估到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啊，而家点唱时间18723881872388，咁啊，传真号码23396453咧，同埋面书都冇人欢迎嘅。不过我哋喺切月饼咧，读点唱之前咧，仲要继续解释埋百无禁忌之月饼馅嘅故事。 系啊，因为咧有啲人咧可能咧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唔系好清楚嘅。咁点解中秋节我哋要食月饼啊？咁我哋嘅拍档早早就话啊，咩嚟噶？咩嚟噶？唔知啊！ 我唔知点解要。食月饼 系啊，咁总之系 有冇讲过噶？我哋 冇讲过嘅，不过应该咧就喺书本度学过 嘅。 系啊，书本度 边课放文啊？ 家政堂咯， 系啊， 系啦。咁我冇读喎。 中史应该有啦， 中史会读嘅咩？你读多两年书先啦。中史教你哋点解会食月饼？ 你话啊，即系咪记得少少，但系唔系记得晒嘅？咁我哋重温少少啦。 都要知嘅，其实应该 相传系啦，相传啊，你咪要俾翻我音乐啊？ 好啊， 有得。好啊， 嚟啊！相传点样 咧？ 去翻我以为你俾我百无禁忌音乐我添。好啦， 等等先啦。 好啊， 好啦，你讲住先。 都可以讲住先嘅，系咪？ 大家带嚟有我。 好啦，咁啊，相传咧就系讲紧元朝末年。 啱啱好 啊。系啦，元朝嘅末年嘅时候咧，中原人咧。有冇听过中原人呢个字啊？ 有， 好陌生咁啊呢个人。好啦，中原人咧， 外族噶嘛， 就不甘受到蒙古人嘅统治。 哦，好， 系啦。咁有志之士咧，就谂起不如我哋起义啦。我哋再咁啊，唔得掂当嘅，就要希望可以抗元。系啦。咁啊，佢话以前咧就冇电话啊，冇网上噶嘛，系咪先？咁点将呢个信念同埋信息要传俾一啲同道中人知道咧？咁 佢就整咗个月饼，跟住咧就将嗰啲字条摄咗喺个饼。入边度，跟住就叫佢食啦。 唔系噶，我不停咁同佢讲过啊嘛。咁但系问题都仲有啲，点解要食呢个月饼先？咁都有啲嘢，有啲事端噶嘛。 食月饼噶嘛， 咁啊点知你系同道中人啫？佢就咁样嘅，系啦。咁啊有一个咧叫做咧刘伯温嘅人咧，佢就谂咗一个计划，佢就话啦。喺度散播谣言，咁就话散播，喂有瘟疫啊，有瘟疫啊，有瘟疫啊！大家咧，如果你信我嘅咧，就食咗月饼咧就可以避过一劫噶啦。 咁系人都会想食噶，如果系咁样， 即系等于而家你收到嗰啲咧，五种健康食物你要知道，系话啦，喝白醋长身健长寿健身咁样，哇咁就会信咗佢啦。 要你将呢一个咧传俾五个人， 系啦， 咁我相信你就会有衰运啊嘛。 刘伯温就系嗰阵时朱元璋嘅军师啦，相信佢就会讲呢句嘅，喂。有瘟疫啊！食月饼，记住话俾人听，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咁跟住咧就话俾你听咧，咁就可以咧就避咗个瘟疫啦。咁当然啦，啲人听到喂，因为以前嘅医术啊唔得掂当噶嘛，一有瘟疫就多数死噶嘛。咁大家唔想死嘅时候咁点啊？咁于是就好多人真系买翻屋企。当大家咧正正喺食月饼嘅时候，一口咬落，哇！快啲食啊！咁样口咬落，咦？点解有啲嘢嚼唔到嘅？发现原来咧里面有张纸条就写住。8月15起义，哇！当时支持人咧，支持嘅人咧睇到，哇！真系好齐心，一齐响应呢件事，因为要即系唔得俾呢个蒙古人统治啊嘛，系啦，要抗元朝啊嘛，咁所以咧，因为就系咁多人响应嘅时候咧，元朝咧就被人推翻咗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就讲紧8月15中秋咧，就呢个月饼一齐喺度食啦，咁样。 哦，几时开始会有冰皮嘅咧？咁 后来天气越嚟越冻啦。 系 啊，想大家 越嚟越热啦，所以先要食冰皮凉快啊嘛， 系咯，或者你想闹人嘅时候咯， 系啦， 系咯，冰皮咁样， 记住啦， 知道 呢个民间嘅故事嚟。 我试下出面我讲翻俾你知道，我记唔记得啊？ 咁而家仲记唔记得点解唔可以指月亮啊？ 啊，唔记得，唔记得咁 啊？系啊，嗱，我哋听完之后咧就可以嚟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yes,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all words, please be true. Yes,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开始点唱时间。 系啊，好多点唱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打1872388啦，中秋节快乐啦。咁啊，首先一定要讲咗，我哋收到成千个嗰啲支持 香港警察 同埋制服部队嘅， 系啊， 数目好多啊，虽然唔一次过读晒啊，就咁讲咗就收到啦吓。 系啊，咁都祝佢哋咧中秋节快乐嘅，希望佢哋都可以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噶吓。 系啊，好啊，呢度咧有个拎风啊，嗱，拎风，我觉得呢个点唱咧好有意思嘅。 嚟， 佢就话咧，虽然咧。佢已经冇再听收音机啦。 哦， 可以。但佢逢礼拜五咧都会入嚟睇一睇，想点唱。 哦，好，点解咧？ 即系佢已经唔听收音机，但系佢净系想点唱啫。 好好好啊。 佢话咧都知道又唔一定听得到嘅。佢话咧我想点咧郑欣宜嘅拥抱爱， 好 俾而家咧离家出走嘅小朋友听。 哦。 佢话虽然你哋口中咧成日讲你哋嘅父母唔识唔明白你哋做嘅嘢，亦都可能圣诞节咧先系你哋中意嘅节日。不过咧佢话中秋节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咧系一家团圆嘅日子。希望咧你哋今日可以咧暂时放低你哋伟大嘅宏愿，翻屋企咧见下你哋嘅父母，同佢食餐饭。嗱，我觉得点解好有意思呢，因为大家都明佢讲紧乜嘢噶。咁、我觉得都即系无论边一方咧，可能都会觉得系啦。即系如果可以有机会，即系一家团圆嘅话咧，系、都应该珍惜一下嘅。系啊，呢、這个机会系亦都好难得。 你问我，我最想我一家团圆系边一个家？咪香港呢一个家咯， 全家团圆、 本身我哋成日话香港是我家，清洁齐三家噶嘛，系咪？ 系啊， 即系呢个咪一个家咯，大家团圆系最好啦。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佢呢句好人性嘅讲法咧，就系话：，我唔理啊，我唔识你哋讲嗰啲嘢，但系，老人家净系想你翻屋企食下饭啫，想你即系暂时摆低你身上面嘅嘢，翻嚟食个饭都唔得啊，咁样。 好， 咁啊，都好希望咧，今日不论你是何星座，也不论。你是咩我耳朵呢都翻去团一团圆先。 其实系啊，我都话即系都其实有句说话都系话，唔理你咩政见，咁一家人嘅关系真系要维持啊，要喺度噶嘛。因为即系呢个先系你嘅最亲最亲嘅屋企人嚟噶嘛，系咪？ 但真系有啲好阴功咧，就唔系佢想离家出走啊，即系屋企啲父母，总之就唔中意佢呢种做法咧。 咁过激嘅， 所以其实咧，即系双方都要嘅。嗱，我哋希望嗰啲小朋友翻屋企，亦都希望咁嗰啲大人咧，就算你几咁唔中意佢做嘅嘢咧，开翻道门啦。佢哋屋企人嚟噶嘛，你俾佢入翻屋企食饭啦， 希望可以做到啦， 即系希望可以做到啦，系、 啦， 两方面都做啊，呢、這个要啊。 好 ，Fanny 咧就话啦，祝我哋咧三个咧开开心心啦，快快乐乐啦，咁样过中秋。佢话因为呢三个月实在太过乱啦，咁希望咧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佢话祝愿香港咧快啲回复翻呢个繁荣啦，香港人加油啦，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呢度咧有嚟自夏威夷嘅听众啊， 我哋真系老土啊，听到夏威夷就净系谂起呢啲嘢。 俾个花圈你先， 系啦，Hello 啊，Hello 啊 ，Hello 吓， 我头先讲咩？ 阿 Lu 啊， 阿 Lu 你好啊 ，Lu 系啊，佢话咧我系夏威夷嘅听众啊，佢叫做 Chow Chow Liu 啊，咁样佢就话咧，即系 Rachel， 佢话咧祝 RTHK 各位嘅咧都要中秋节快乐，亦都祝所有人啊人月两团圆啊，因为呢几个月大家都辛苦啦。 嗯 ，OK， 好啦，啊呢度咧又话祝啊我哋三位主持人咧都中秋节快乐，佢系谢丽霞， 好， 佢咧系一个伤残人士嚟嘅，佢想咧佢想咧即系佢哋咧俾多啲时间佢，多谢咧佢。嘅職員啦，即係多謝佢好多職員啦，社友啦，同埋朋友職員咧有啊胡姑娘啦、程姑娘啦、鐘姑娘、娟姐等等，社友咧有 B B 啊、英啦、靜文啦、曉彤等等啊，祝大家咧都中秋節快樂啊！ 係啊。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系阿 Bobo 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今日咧就系我同我老公结婚周年嘅纪念日，系27年噶啦已经。咁、希望我哋两个咧日日都可以甜蜜蜜，日日都开开心心就好啦。 呢度咧就话唔好开名嘅， 好啊好啊， 但我好想开、真系。佢咧就话咧，首先咧三位主持，我第一次点唱咋，想补足翻咧自己9月4号咧要生日快乐。另外今日咧就是佢同佢老公相识26周年嘅日子，佢 话咧 多谢老公啊咁多年嘅爱，老公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噶。适逢今日咧就中秋佳节咯，亦都祝愿所有咧香港嘅朋友要中秋节快乐，大家要有和平与爱咁话。 系 OK 好啊 ，Kitty Lee 咧就话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佢话祝9月生日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啊。诶，仲有一样嘢就系记得保持环境清洁，唔好暴立啊。 系，冇错。温馨提示。系啊，咁咧，阿 Fork 咧 ，Fork 啊，Fork Priscilla 咧 ，Priscilla 咧，佢就话啦：三位宝贝你好， 宝贝， 系啊，我要点唱俾今日生日嘅细佬啊 ，Fork 子健听。 系， 22号生日嘅妈妈 Fork 廖剑秋听。最好咧，你哋三个一齐咧唱翻只生日歌嚟俾佢听，即系多谢你哋啦，咁样。 好啊，嚟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福至 坚啊！希望你生日，妈妈都生日快乐。 耶、yeah, ，好啊，开心晒啊！呢度咧就有啊，呢位系 Hebe 啊，佢咧就话咧，哎呀，你哋又俾人洗版咯，所以我 inbox 你哋、啊。 好干净，我哋而家个版而家真系。 放心啦，我哋个 inbox 都系俾人洗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唔惊，咁 啊， 我哋咪照读咯，系咪？ 系 话咧，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今日咧系我大家姐嘅生日。在这里要祝 Winnie 生日快乐，心想事成，生日旅行玩得开心点，唱首生日歌给他听，刚刚唱了应该都收到的了、Winnie 会 送给大家。 好啊好啊， Francis 就说你们好啊，他说这三个月经历太多事了，他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他受伤的人就可以早日好回来，也都希望公义自由存在、他说年轻人加油，香港人都加油、大家都好爱香港的。 是这个听众要求的， 你要唱歌了、 不是这样说，他说 Lam 萧伊他就说三位早晨中秋节快乐，他说昨天哥哥的生忌，他说他很想听他的飞机师的风衣、麻烦你们，跟着 PS、豪仔唱都没问题的他没有叫我唱， 如果有得播 他只是不反对我唱、 如果有得播大家会开心一点咯。 其实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没问题，他说豪仔唱都没问题的。 应该是有问题，争两话没死。 那你想怎么办？ 咁既然佢又想我唱，但你哋又唔想，咁我决定我读啦。 好啊， 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皮跳姿。 系 读完， 由此阿豪仔呢个示范就话到俾大家知，哥哥真系冇人可以取代。 当然啦， 模仿都难啊，系咪先？好，呢度咧有 Julia， 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今年嘅中秋咧对我嚟讲咧可以话系多事之秋，因为咧爸爸前阵子离开咗啊，虽然咧就系走得好安详嘅，不过内心咧都仲系好难过。而听日咧就自己嘅生日啦，系一个冇庆祝嘅生日嚟嘅，生日嘅心愿咧都系希望咧屋企人同埋朋友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咁样话。佢仲话咧，哎呀，有一个咧少少嘅谂法摆喺个心里面好耐噶啦。佢觉得咧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啫，希望大家咧唔好再活喺呢个互相仇恨同埋伤害之中啦。咁样咧好伤身又伤心嘅，希望大家要珍惜眼前人。阿 Julia 有个少少嘅提议俾你啊，即系我自己都有经历过类似嘅情况嘅，就可能自己嘅屋企人离开同自己嘅生日好近啊。但系好我中国人嘅传统就话唔好咩大事庆祝啦，点样？但其实我觉得唔系要大事庆祝摆几位嘅，一样。 在你的生活，如果呢一刻比较苦嘅，都俾少少甜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啦。可能好简单，定摆一个蜡烛，大家一家人聚埋一齐，当食餐饭啫嘛，唔系谂住要当庆祝噶。可能呢少少甜咧，对你同埋你屋企人嚟讲都好紧要。 甚至乎你咪当嗰日咧，又可以再怀缅翻咧，同屋企人咧嘅一啲点点滴滴咧。咁、你会就变咗唔系个好热闹，但你仲过一个好温馨嘅一个生日嘅日子啦。 系啊 ，Kelvin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年系佢同太太同埋。啱啱出世嘅仔仔啊，一起过嘅第一个中秋节啦！祝愿各位咧人月两团圆。 电话号码1874388吓，可以继续打嚟点唱嘅。啱啱听紧有张立基嘅《月在跳》啊，其实有啲好多朋友都想听啲好轻快嘅歌咧。九环段都系啦，咁我哋就一阵间一次过播晒佢啦吓。咁啊，传真号码233964535，面书亦都系欢迎你继续留言嘅。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实施空置税的相关修订条例草案刊宪，地产建设商会呼吁政府三思，要求暂缓空置税的立法工作，让社会得以喘息，令香港有机会重新出发。商会表示，香港一手住宅单位空置情况多年来一直跟随落成量而有上有落，落成单位越多，空置单位亦随之而增加。而物業市道面對中美貿易戰和社會衝突的雙重夾擊之下已經開始回落，政府預測亦顯示香港經濟正是往下調整。商會認為在此時此刻推出空置稅無疑是火上加油，勢必加劇調整幅度，若果調整過急而導致銀行要求按揭客戶提早還款，對社會經濟產生的骨牌效應絕對不容忽視，嚴重更會傷及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上个月反修例抗议期间爆发警民冲突，有伤者不满警方拒绝提供取得医疗报告手令的资料，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高等法院朝早颁下书面判词，批准申请人的司法复核许可申请。法官林汉浩在判词中说，昨日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案件存在可争辩的理据，因此批准申请。一个37岁清洁工人声称，因为仇恨警察，上个月8号参与围堵屯门青山警署，并向警署外墙掟汽车金属零件，令到外墙有2厘米的刮痕。被告早前承认一项刑事损坏罪，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话，被告公然挑战警方同法治，有证据显示案发附近有警员站岗。如果当时的金属零件稍有偏离，可能会击中警员或者途人，造成严重伤害。不过裁判官说，考虑到案件由近日示威活动激发，并非有预谋，被告事后有悔意，损毁亦都较为轻微，因此决定判处社会服务令。西湾河三间中学有学生同校友组成人链，表达对政府的诉求。他们由西湾河警署旁边开始，伸延到筲箕湾，现场所见有过千人参与。三个行动家分别是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圣马可中学和港岛民生书院。活动由朝早7:45开始，历时大约15分钟。参加者唱起反修例歌曲，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有途人指骂参加的学生，亦都有途经的汽车以响安和大叫香港人，以示支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86点，升98点，成交额277亿。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6跌8毫，港交所238.8升个四，美团点评74.8升2.6，盈富基金28.05升1毫，中国平安94.75升1毫，友邦保险79.8升6毫，吉利汽车13.86升3.8。中国移动67.4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9，澳元0.688，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73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3,9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972美元，卖出14,98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老爷，老爷，你唔好咁啦，俾夫人知道不得了噶。 怕咩啫？灯米梗系一家大细一齐猜噶啦。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既然大家想猜灯谜了噃，咁不如我又出一个啊！餐厅24小时营业，估个天文学名词啊，唔系好深嘅啫噃，你一定识噶。我私分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 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Sophia，你自己就好鍾意啡色啊，你又会用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我会用红色嚟形容佢，因为佢俾人感觉好热情啦，好活力啦，即係见到佢会好开心。 Hello， 我係 Soph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如果啲动物病咗唔食嘢，咁点算啊？宠物营养学会柳 Sir， 哦，咁啊好简单一样嘢啦。想吸引佢食嘅话咧，最吸引佢嘅就系比较啲浓味啲嘅食物啦。咁如果我哋有风干机嘅，咁我哋可以风干啲乜嘢咧？最重要嘅又营养丰富高又开胃嘅就系肝脏啦。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无小孩。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点唱，继续点唱，十点半嘅风骚快活人，而家继续点唱。 系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时失效啊！ 呢度有个好特别嘅点唱啊，佢系 Mandy 啊，佢就话咧：三位你哋好啊，咁快入到中秋咯，亦都系冬葱猴王补蛋嘅日子，亦都系佢哋咧大家族啊，叫做莫家村啊，最忙碌咧就系喺个节日嘅一日嚟噶，喺星期一16号咧，佢哋准备咗成个月啊，要延开。43席嘅自家煮嘅团村菜啊！ 哇，呢个未听过， 真系未听过，系啦，佢话希望咧，大家到时咧上面食得开心，做得开心咁样。 43位啊，厉害厉害，大牌演职。上次猴王面有介绍过嘅， 系 啦，不过估唔到原来即系佢哋嗰个隆重方法咧咁犀利。 佢真系写团村菜定系围村菜咧吓？ 正路就我哋听开就围村菜嘅，不过呢啲嘢好难讲嘅。 总之希望你哋就食得开心啦， 食得开心啊最紧要。 食得招积添，我都 去啊。 好啦，呢度嘅 Fiona 咧，佢就唔开心啦，佢咧今日中秋啦，但系佢生日嘅，正日生日嘅，咁佢嘅有个生日愿望，咁咧佢就话啦，佢话希望佢嗰只狗狗咧嗰个癌肿瘤咧可以消失，佢咧出年咧可以同佢一齐过生日咁样咯，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集气，有奇迹出现啊！ 一定可以，大力支持啊，唔使担心啊！ 生活真系要充满盼望嘅，而家咁我哋希望即系早日有好转啦。 系 咁呢度有个阿 Car Chan 咧就话啦，佢想点周杰伦嘅《天妈妈的话》，点解呢？今日我要搭飞机去好。好远好远的地方，无人目送无行李，却像在远方找你。好远的地方，好抱歉，唔可以同屋企人庆祝中秋。 唔好咁讲啦， 提早庆祝都得噶嘛。 我希望我离开之后，唔单止屋企人，仲要大家都一定要听妈妈的话。香港人今晚无论做啲乜嘢，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别让他受伤啊！煲难唔好煲啊！记住 系啊，真系啊。 好 Lam 咧就话咧，我想点唱啊方浩文嘅《你是你本身的传奇》俾我嘅朋友仔五仔听。佢话我知佢咧为咗自己嘅梦想坚持咗好耐噶啦，曾经试过咧想放弃噶，所以咧我就想点呢首歌俾佢，希望佢可以继续坚持落去。佢话几个星期之前啊，见到佢坚持嘅事咧，终于略有成果啦，好戥佢开心啊！加油啊，五仔！希望我哋三个可以读出，梗系要读啦！呢个咁正面，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Link 咧就话啦：你好啊，中秋节系佢个仔阿乐恒嘅旧历生日啊！ 我以为中秋节系佢个仔添， 系佢个仔乐恒嘅旧历生日，即系佢8月15生日啦。 系 啦，爸爸妈妈咧，佢话祝佢咧生日快乐，日日都笑得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嘅。 系啊，呢度咧，大明咧，佢又好想听呢只歌啊！更多更多诉求，有引发小宇宙。 哇！错晒，犀利。 错晒咩？趁火势加风头，佢想听陈慧琳嘅《花花宇宙》，祝香港人咧中秋节快乐，亦都祝到我哋三位咧就好开心嘅咁样。 好啊，我哋都开心啊！ 系啊，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开心心健康啊！ 好，同埋呢个啦，王丽可啊，佢就话咧祝阿三宝啊要中秋节快乐，想点唱明天会更好咧，送俾佢英国嘅仔仔啦， 新抱啦，希望佢哋咧可以开心生活，多谢三宝咁样话。 系啊，好呢度亦都叫 Eling 咧 ，Eling 开咧，佢就话啦，主持生日快乐，唔系中秋快乐，下个礼拜四咧19号就系我好朋友啊黎思婷小姐大婚嘅日子，祝福阿思婷咧就新婚快乐嘅吓。 好啊，大 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风骚快活人，佢话中秋节咧系佢妹妹啊 Kathy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点首歌，佢话但愿人长久，佢祝佢大家身体健康啦，祝愿佢嘅家人啦、孙女咧健康快乐，佢嘅孙女咧就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啊，祝愿香港咧快啲回复翻咧以往昔日嘅安定繁荣啦、宁静啦咁样，同埋大家都爱香港噶嘛。佢话听日咧就佢话今日咧中秋节咧祝愿家人朋友，佢话咧同埋网友啦，同埋我哋三个同埋全香港嘅人都中秋节快乐。 不如我哋唔好唱啊，我哋朗读啊。 咩啊？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 你个天字喷咗咪，你咁远都可以喷到咪。 今夕是何年？ 精彩精彩， 好嘢， 有晒做手噶，我送埋俾我哋嘅。 冇错，不过你睇唔到啫，真系。好，继续啦，继续啦。 呢度有 Irene 啊，佢就话咧，浩田早，祝你哋咧要中秋节快乐啊！佢话主持真系唔易做啊，见到你哋每个礼拜五咧有咁多点唱啊，真系好高兴。 我都觉得满足啊。 系啊，但系咧。 大满足。 佢话真系支持你哋嘅人咧，大有人在。想点唱咧？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希望你哋百毒不侵。 系，哇，呢都几上下联都押韵嘅。月亮代表我的心，百毒不侵。 所以要 读 一读咯，系咪？ 系啦，百毒不侵就要揾特朗普侵侵。当到 我哋听下电话啦，咁好唔好？ 如果电话有，我听咗啦，系咪先？ 读 紧啊嘛，系咪？好，呢度先读一个啦，就系阿 Aubrey 啊嘛，咁咧佢就话咧，9月12号咧就 系 你做咩唱歌啊？ 唔系， 你做咩新人啊？ 笑佢自己，好啊，笑啫，佢又 咁样， 我 真 系听众嘅字好搞笑。 我读埋呢个俾你笑吓，佢话咧9月12号就系我细佬 Charles 嘅生日， 系 保祝佢生日快乐啦，同老婆仔恩恩爱爱，工作顺利，亦都祝咧香港人咧中秋节快乐啊！嗯，大家要加油啊吓！ 嗯，系啦，咁咧，因为呢个阿 Wing Lan Lai 咧就话啦，大家好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佢话佢都想讲俾大家听，大家知， 话俾大家姐听咩事啊？ 话俾大家知， 我一阵间有啊 ，Made in Hong Kong 大家姐会出场噶啦，系嘛？ 佢嘅新界咧就冇火龙，咁咧佢跟住佢写有冇，佢写有冇同系嗰个冇咯，即系冇嘢嗰个冇， 即系没有， 即系冇系冇， 有冇火龙， 有冇火龙系一个问题啊？定系点咧咁？ 可以用问， 佢应该系问嘅。 系，佢系话有冇火龙嘅，只不过佢冇写咗个有冇嘅冇字，所以我笑佢咯。 不过咁系边一度啊？真系唔知喎。 听埋，听埋。佢话已经第五届举行噶啦。佢话虽然形式咧系比较细啲，佢话地址喺边度咧？佢话分新界粉岭打鼓岭平斜九嘅士多至到碧华村咁样咯。 哦，咁新界嘅一个士多至到一个村， 系啦，至到一个碧华村咁样，系啦，就系嗰度咯。佢话九点钟开始嘅，大家咧真系咧可以入嚟。吸下新鮮風氣之餘，新鮮空氣， 係個風氣點㗎？ 佢話咧月光咧都光啲，冇污染㗎，咁樣即係話去吸收下新鮮空氣，即係喺新界啊嘛，因為佢 嗱，但係點解冇火龍佢會冇任何空氣污染咧？因為重點係冇火龍咯，所以就唔會有 講係新界區個空氣會好啲，個風氣可能又好啲咧。係 啦， 冇係冇動， 係啊，沒有啦，你啦， 有冇咁冇？ 喂，好啦，都聽個聽眾電話啦，1-7-2-3-8-8-1-7-2-3-8-8 ，Hello， 你喺邊個？Hello， 何女士， 我是 Rihanna， 你 好 ，Rihanna， 你好。 首先咧，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啦， 多谢 多啲正能量俾大家， 一定会。 咁系啊，好开心啊，可以拣到我。 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是啊，因为呢其实啱啱嗰个礼拜二呢是我大仔同埋我新抱结婚一周年啦。 哇，你大仔唔新抱。 你咁甜你就我以为佢呢仲有个小朋友三岁嗰啲呢。 好多次系 啊。我连呢句都讲唔到我呆咗啊。 对 啊。我50岁㗎啦。 OK。 但你个仔结婚一周年。 50岁你个仔已经结埋婚喎。 是因为佢哋26岁结婚，同埋佢哋其实好感恩嘅，因为佢哋呢是中学同学，咁拍拖拍咗10年，咁跟住上年结婚咯。 嗱，咁即刻计翻条数啊！嗱，25、26岁结婚，拍咗拖10年，佢16岁拍拖嗰阵时，有冇话俾你知 ，Rihanna？ 有啊，因为其实我仔仔佢唔系好最初嗰时佢唔系好识得去处理，咁又唔知道话 有咁嘅感觉，咁其实系唔系即系中意咗个女仔咧？ 即系阳光嗰啲 friend 啊！ 妈妈，我拖住你只手，但系隔住支原子笔咁得唔得噶？嗰啲啊！ 多谢你哋，咁即系都好戥佢哋开心啦。 其实好戥你开心啊！即系如果嗰个仔仔咧，你哋有一个咁好嘅交流同沟通嘅话，有啲咩事会系问妈妈嘅，跟住妈妈就好似一个朋友咁样嘅身份，去话翻俾你知，我咁拍拖啫嘛，阿妈可能十六岁嗰阵时都系咁样啦，咁呢啲咪好嘅沟通。 即系如果咁计翻啦，阿 Vienna 佢系廿四岁生佢啦，系咪咧？叫做 我廿二岁生佢嘅， 廿二岁生佢 啊，结咗婚几年啦， 系咯？阿妈一样咁早， 记唔记得咧？其实我细仔咧系特奥代表队系速度滑冰选手嗰个咧， 我记得我 有啲印象 喎， 就系呢个速度滑冰滑到而家结婚啊？ 唔系， 嗰个细仔 啦，嗰个细仔嚟嘅，咁细仔几大啊？而家？ 而家细佬22岁咯， 我22岁，哇！咁佢会唔会都好快好时间啊？ 应该唔会啦，系啦，因为佢系自闭症人士嚟嘅，咁就咁我哋沟通都好好嘅，即系咁我有阵时都会问佢，因为而家佢翻工啦嘛，咁我都会问佢，拍拖未啊？咁样跟住佢就话：，诶，妈咪，你讲啲咁嘅嘢噶？咁样 跟住红面啦，跟住就 我唔係嘅，其實咧佢係有心儀嘅對象，但係可能佢係未想開始住咁樣咯， 慢熱啲咯， 慢慢嚟咯，咁樣咪最緊要生活開心啫。 而家你搞掂咗個大仔，你可以得閒不停喺度配嗰把大葵扇啊嘛，係咁撥嚟咁撥。 你睇下歌咁樣。 係啊，可以喎。 可能咧真係拍咗拖之後咧，會令到佢嗰個叫自閉症有改善咧，係咪先？係 啊，應該會有幫助嘅。 其實佢而家即係。喺即係其實佢而家佢有兩份兼職做緊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好多謝社會各界人士俾機會佢哋啦，咁變咗佢哋可以即係將佢學到嘅嘢可以貢獻翻俾社會，同埋多啲機會俾佢哋去發揮咯。咁對佢哋嚟講咧，佢哋即係有一個自我肯定嗰個價值喺度咯。 有陣時其實佢哋係需要一個平台啊。咁如果好似你咁樣講咧，有多啲唔同社會上邊嘅朋友俾一個平台，其實可能只係需要第一步，跟住佢哋同我哋根本就冇分別一樣啊。需要多啲嘅信心，一個機會咯，係啊。 系啊系啊，仲有咧，我想咧预祝咧，因为我大仔咧，佢9月22日好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祝我大仔同埋我心抱阿成仔同婷婷佢哋白头到老啦，咁啊我想睇下可唔可以点首歌爱是永恒俾佢哋， 冇问题，我哋一定会唱嘅， 搵到啊吓，搵到就我哋唱嘅 Rihanna 嚟咗我哋噶啦， 你80岁有冇谂过，如果真系万一佢哋真系日后结婚啦，我顺理成将可以有 B B， 唔系所以又凑孙喎，好似好奇怪咁，会唔会啊？即系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你会唔会？即系劝佢 阿田子地女啊？ 就谂紧呢样嘢， 你想凑孙噶啦， 系咯，一啲都唔出奇啊！佢孙子孙子之言， 我都同佢哋讲，最紧要就系多啲二人世界先，咁下一步先至谂，即系生小朋友，因为你有个小朋友，你就真系要放好多时间落去俾佢哋，咁到期时就冇二人世界噶啦，咁样咁等佢哋自己去 plan 咯。 好啊， 好开通，多谢晒你， 多谢，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Rina， 拜拜， 拜拜。 你口水抹翻先，桂花田真系 好 咁快恨 啊！我头先第一个问题就系话计得翻啊 ，Rina 个大仔嗰阵时16岁拍拖啊嘛，而家朗朗几多岁啊？阿田咪喺度计紧数咯，系咪数数？手指就十年之后佢可以抱孙啦，你明唔明白？ 16少女会转变，好啦，再听下我听众啦，你边个 ？Hello， 中秋节快乐， 兴姐，兴姐， 系早晨，早晨， 兴姐， 中秋快活呀！ 你好啊， 早晨，兴姐， 系听到，听到， 好活力啊， 听到，清楚，你今日想点唱啲乜嘢啊？ 我想依个月20号咧，就我姨生生，姨生咧就生日，咁佢哋白头到老啦。 佢生日喎，你祝佢白头到老咧？佢咪生佢系生日定结婚啊？ 结婚啊！ 结婚啊！系啊！ 系啊！ 祝佢白头到老， 结婚啊！ 系啊！好开心啊！嗰日好日啊！嗰日 好日啊！ 系 啊！好日嚟噶！ 我朋友都拣嗰日啊，开刀会啊，咪系啊！ 系永结同心啦，早日早生贵子啦，仲有咧点埋俾咧？香港的極端的所有同事聽啦，祝他們中秋節快樂。 哦，好啊，祝所有同事都中秋節快樂。 系生意兴隆啊！ 好， 系个个咧快脆啲结婚，个个咧都快脆啲添丁啊！ 好啊，做好多人情咁、啊、样要你兄姐， 系个个都嗌我做兄姐咯。 系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 啊，多谢兄姐。 点俾咧所有识得我嘅人啦，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啦！ 好啊，好多谢你， 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你都要、啊、快快乐乐，好冇？ 好 好嘢， 俾你哋 好，多谢， 多谢晒，拜拜，兄姐， 系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兄姐嘅爱对我哋可以话系欲罢不能嘅。电话旁边继续等电话1872388，转头继续听埋你嘅点唱留言。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敏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不记得，喂吧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行言，没有小姐对我挑剔。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 会走啦， 继续点唱下。阿 U 玲咧就话啦，第三位好啊，早晨啊，中秋节快乐啊，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希望咧大家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每一天啊，同埋想点唱俾全港嘅市民听啊，不论你咩政见嘅香港人都好啦，呢两三个月咧都过得真系咁开心。佢话今日中秋节啊，希望大家咧都放低唔同嘅立场，开开心心咁过，可唔可以？佢话希望咧香港咧再冇咩嘅颜色，佢话只有彩色。佢话咧另外希望我哋三位咧主持人咧健康快乐，中秋节大家都快乐，明天会更好，香港人加油啦！ 我谂到个金句。今晚我哋放低立场，拎起蜡烛。 我以為你拳立場添， 都得喎，真係 又可以急口令啊！ 係啊，拎個立足啊，幫個立場， 幫個立場啊，真係揸住姨丈咁樣， 同你個姨丈放低立場，拎起立場，係啦， 唔好做站長， 站長都翻屋企啊！好，再聽聽眾電話，你係邊個 ？Hello， 你好，阿 Cat。 喂 ，Cat 你好，中秋快乐。 系你好，三位好。 Hello， 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女听嘅。 系。 今日咧就佢旧历生日，但系旧年嘅八月佢走咗。 哦。 咁，系咯。咁今日佢八月十五号生日，所以。我专登打电话上嚟，唱俾佢 听。嗯嗯嗯，呢一年好辛苦啦，我想大家都应该会估计到啦，系咪？ 都想象得到，唔容易过。不过我好肯定咧，你女女咧一定会即系。可能佢都冇得選擇，佢行先咗一步，但好肯定嘅係，佢一定會永遠都會咁錫你，咁掛住你，同埋佢一定唔會想見到你唔開心， 會守護住你啦。 我哋個個都好掛住佢， 一定啦，係 好多謝佢啲朋友啊、同學啊，識得佢嗰啲人，佢雖然個人生好短暫，但係佢真係活得好精彩。 係 希望佢喺天家。可以开开心心、自由自在，周围去， 系 叫佢唔使挂住爹哋妈咪、细佬，希望多谢佢啲朋友、同学，同埋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中秋节快乐，同埋世界和平， 系。 其实你相信佢上咗天家咧，你就真系唔使担心佢，佢系好开心、好愉快嘅，唔使再可能受到系啦。咁所以你唔好咁伤心啦，好唔好啊？ 系啊，佢好似一个小天使咁样啊，其实成日都陪住你嘅。 所以如果你中秋抬望眼望住天空咧， 就会望到佢咯。 你都系同佢团圆噶，系咪？我哋天上人间咧，其实都会连埋一齐。 佢系一个大少姑婆嚟噶，好开朗噶， 所以你都要做一个大少姑婆啊！一齐都喺度大笑啊，咩情况都好啊， 好冇？ 咁有啲咩就咪 学唔到佢？ 唔系我哋慢慢嚟， 明白？ 因为我哋其实唔使勉强自己咧，最紧要就系你要学识点样可以去好好坚强咁生活咯。我谂女儿上到去咧，都系想妈妈咧继续好坚强咁样过住每一天，可唔可以啊？ 我哋会。 系，努力尝试啦，一步一步嚟，我哋一定会支持住你啊 ！Cat， 件开心事， 好嚟啊！ 好啊，好啊，好啊！ 今晚阿仔带女朋友翻你屋企， 哇！有冇流口水先？你带咗口水肩未？ 希望佢哋 系咪第一次翻嚟啊？佢哋。 系啊系啊， 哇！佢有冇同你讲定啲形容啊？个女朋友系点噶？真系 讲定阿妈，你啲口水冇流得咁紧要啊？ 唔系啊，而家可能会话阿妈唔好逼得佢咁紧咁样噶嘛。 我唔会逼佢嘅，不过即系阿仔咧就冇个女咁多嘢讲嘅，咁阿仔就即系好多嘢都唔讲，同埋加上佢呢轮咧做嘢好辛苦， 明白？ 佢。即系我哋想佢知道，我哋个个都好支持佢，希望佢俾啲心机， 系 吓。 你放心啦，呢个组合咧，男嘅冇乜嘢讲，女嘅好多嘢讲咧，通常都会幸福噶。因为我哋直播室有一组系咁样噶， 系啊， 有个好多嘢讲嘅桂花田，同埋冇乜嘢，冇乜嘢讲嘅老公，系啊 ，OK 噶 ，OK 噶，系咪啊？ 你谂下，即系其实咧，生活里面好多嘢都可以好开心嘅，所以就谂下，快啲谂定啊，今晚煮咩餸啊？谂咗未啊 ，Cat？ 买咗啦，不过唔识煮。 唔紧要噶，唔识煮嚟讲，搵厨房加工啦。最后买两个饭翻嚟啦。多谢你打嚟，有心事都同我哋一齐讲，好唔好？ 我哋祝你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好，多谢晒，拜 拜。 最紧要有同行。 系啊，咁啊，月有阴晴圆缺，无论点样咧，嗰个都系天上面嘅满月嚟。 系啊系啊，阿伦女都会望住你噶啦，系嘛？ 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够晒，中秋节快乐。 好啦， 拜拜， 拜拜，拜拜。